推迟召开下个月全国人大会议的议案。新华社报道，下星期举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亦都将会审议关于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隔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等的议案。另外，据了解，原定下个月举行的全国政协亦都是会原定下个月举行的全国政协会议亦都是会延期举行。天气方面，强烈冬季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本港下午非常干燥，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降至 30% 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天气寒冷，明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0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三早上寒冷，日间干燥，本周后期气温逐渐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霜冻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17度，相对湿度 4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959点，升144点，总成交金额956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2,983点，升6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41点，升32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16.6是升1.6，阿里巴巴217.4升2.4，盈富基金28.15升1.5，中芯国际16.14是跌1.2，美团点评101.5升6，建设银行6.54升3仙，小米集团13.28升1.8，中国平安91.75升8.5，华夏沪深346.1升1.1，吉利汽车15.06系升5.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7，英镑10.135，瑞士法郎7.914，澳元5.223，加元5.867，新西兰元4.995，欧元8.4265。每百日元对港元7.0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887。日经平均指数报23,523点，跌164点。港金现价报14,630升20。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580.73美元，卖出1,581.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一宗封路的安排，在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因为有路滞慢线受阻，龙尾去到泽安村。就是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的慢线要举行路滞，那段呢暂时封闭了的，那段的慢线是暂时封闭了，龙尾就去到泽安村，泽姐朋友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暂时是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吐露港公路未到科学园方向沙田，新运路粉岭围菜站方向粉岭。最后驾车的朋友要留意了，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21，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6:53。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手下留情，一呼百应，为香港人加把劲。 各位香港电台第一台的听众，我是手下留情之友钟志光，相信专家之言，勿信我者之语，做足防疫措施，咁就 very good 啦。 大家好，我是胡惠康， 我祝福香港早日打赢呢一场嘅疫症，大家都平平安安。 我系邵仲恒，随住天气回暖啦，慢慢我谂我哋而家面对嘅问题咧，都会得到缓解嘅。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食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没有人需要辞职的，你以为这样的道歉有用吗？ 我们都希望社会安静下来，唞一唞， 香港人收服，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在我警队的同事度。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暴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改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前代的利益。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欧嘉伦。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时间是下午的5:11，今天是由戴着口罩的欧嘉伦和大家主持的。现在室外气温摄氏16度，相对湿度4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霜冻警告现正生效的。大家都会问冻到几时呢？天文台预计今晚最低气温市区是10度，新界再低2-3度嘅，咁不过咧，由听日开始，即系星期二、星期三咧，陆续咧，最低气温都会回升噶啦。星期三最低气温12度啦，星期四14度，咁到星期五、六日咧，都会暖翻少少，而且咧都系大致上系天晴嘅。好啦，咁大家要留意住，唔好冷亲啦，因为而家咧，就算你有几声咳啊，或者系流下鼻水啊，索下个鼻啦。在街上面當然會惹人側目，但是如果你去看醫生的話，都可能會遇到少少尷尬的，就是很多醫生都會當你是普通的傷風感冒又好，又或者懷疑你是不是有新型冠狀肺炎都好，可能你要面對一件事，就是去哪裡去照肺，使不使去醫院去做檢查，進一步做病毒測試呢？這個問題呢，尤其在這兩天一些新增的確診個案裏面，大家都會看到的。今天政府公布就新增一宗確診個案，另外兩宗咧都係初步確診嘅，咁即係如果嗰兩宗初步確診都係真嘅話咧，今日應該會最少到而家咧係會有3宗噶啦。好啦，咁嗱呢幾宗個案咧都係有一啲特別之處嘅。咁其中一個確診嘅個案咧，嗱啱啱公布嘅就係一個69歲嘅退休人士啦，佢有血壓高、糖尿病等等嘅長期病患。咁佢咧係喺過去2月8號、11號、13號到16號咧，都去過一啲私家醫生度求醫嘅。咁嗱，好明顯嘅就係到開頭嗰幾次咧，佢都冇去到做呢個病毒檢測啦。咁嗱，佢今日咧就係證實係確診嘅啦。咁而佢呢個確診個案咧，係佢冇外遊啦，潛伏期期間係冇外遊嘅。病源咧係唔係咁清楚嘅？好啦，另一宗個案咧，咁大家都可以關注嘅，咁就係一個琴日確診嘅嗰位54歲男子啦，佢住喺太古城嘅明公閣，咁佢亦都係相類似嘅情況，就係咧 在7号就发烧，咁就去到太古城嘅一个私家医生嘅诊所嗰度求诊啦。嗱，佢当日就冇翻工噶啦，而佢当日咧亦都同一位45岁嘅同事系见过面嘅。好啦，咁睇完医生啦，冇乜嘢啦，咁到9号啦，咁去出席过一个基督徒嘅一个团契嘅一个分享福音会啦，咁当时有30人参加嘅，咁到10号啦，咁佢第二次再去翻同一个西医嘅诊所，咁啊发烧咧，佢就被转介去东区医院求诊，咁啊发现咧照完 X 光个肺咧就系清嘅，咁即系冇事啦，咁好啦，到13号。佢再去求診，第三次去到同一個醫生求診，當日冇發燒。到15號，第四次去翻同一個私家醫生嘅診所求診，咁當時佢出現咳嗽，咁啊再去東區醫院，咁再照 X 光，先至發現一個肺係花咗。咁到16號啦，即係琴日咧就確診感染啦。好啦，到今日咧就係佢嘅7號嘅時候同同事見過面嗰位同事咧。佢系后来系唔舒服啦，今日咧系初步确诊，而呢位住喺太古城嘅54岁男人，佢嘅太太咧今日亦都系初步确诊嘅，咁而佢喺7号，即系话第一次去私家医生睇医生嘅时候之前嗰日，就系佢因为系一个工程师嚟嘅，咁佢去到医管局咧，系同医管局嘅一啲官员啦，咁佢开会嘅时候咧，咁亦都系有十几人同场嘅，咁而家咧部分人系要隔离观察嘅。好啦，嗱呢几个个案俾到大家见到嘅问题咧，都系好多人咧开头嘅时候咧，佢嘅病征并唔明显嘅，个肺咧亦都系冇花到啦，而佢嘅病征可能系几声咳啦，同埋发烧啊。咁嗱，系根据而家嘅情报标准咧，而家嘅情报标准咧就系，如果你就系得几声咳或者发烧啊，或者有啲肺炎症状咧，都唔需要一定要情报嘅，啲私家医生亦都唔一定要去做一啲病毒嘅检测嘅。咁唯一咧就系仲要多啲条件嘅，包括咧就系你去过武汉啦，或者去过湖北啦，又或者咧你去过一啲内地医院啦，或者你同一啲确诊或者疑似个案有密切嘅联系，有密切嘅接触者，先至会要求你做一啲病毒测试嘅。嗱，咁喺呢个标准之下咧，个问题就系有好多而家所谓嘅隐形病人啦，又或者病征唔明显嘅人咧，喺开头几日啱啱发病嘅时候咧，睇嚟咧佢哋系唔需要，一来佢哋唔需要去做病毒测试啦，二来咧。似乎又好似有傳染力喎，咁問題係，如果你叫曬呢啲人做測試咧，咁每日有咳有發燒嘅人好多噶嘛，咁個醫療系統又未必負擔得起，咁啊點樣解決呢個問題咧？似乎而家全世界都面對呢個問題噶，咁大家有咩遭遇，有啲咩意見咧？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下。 今日新聞追蹤。 2020年2月17号朝早10点。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话：，而家厕纸供应稳定，呼吁市民唔使抢购厕纸。又话囤积厕纸容易令细菌滋生。 就算你话系一条厕纸里面系有个胶袋包住都好啦吓，咁因为个胶袋其实唔系真空嘅，咁所以如果真系摆得太多、摆得太耐，系受潮嘅话咧，容易咧就喺个厕纸嗰度咧系会产生咗呢一个细菌嗰个嘅风险。 11点。工联会建议向接受强制检疫人士发放每日300蚊嘅生活开支津贴。立法会议员陆仲雄 担唔担心有人滥用咧？特登走上一转深圳，特登落翻嚟去攞个强制检疫令，令到自己好似坐监咁喺屋企14日咧？我相信冇乜人会即系用呢种方法呃嗰少少嘅津贴。 11点3，有工会向医管局请愿，希望局方确保员工防护装备供应足够。医院雇员权益工会主席邱丽萍： 我哋咧系有啲同事系一日只可以配给两个口罩，呢两个口罩咧系要包括埋放工翻埋屋企再带翻翻嚟用嘅。本身我哋嘅 face shield 咧系成块面去保护嘅，而家咧因为人嘅 face shield 嘅情况系唔够，所以系俾一啲细嘅胶片嘅眼镜仔我哋，完全系冇保护嘅措施咯。 下午4点半，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另外有2宗初步确诊。 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 第58宗是一位69岁的退休人士，他有些长期病患，血压高的糖尿病。2月8号、11号、13号、16号都有看私家医生，在2月16号就入了去宁海医院，潜伏期14日内没有外游，这个都是一个病源未找到的一个病例。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剛才講到就是近一兩日新增的個案，很多的病人病徵都不明顯的，同埋佢係喺真係檢測到佢真係陽性啊！啊，依個新冠狀病毒陽性之前咧，都去過好多私家醫生的診所嗰度嘅。好啦，電話裏邊咧，我哋有醫學會的會長何仲平啊，何仲平你好。 啊，你好，你好。 係啊，嗱，咁多所謂嘅隱形病人或者病徵不明顯的病人咧，私家醫生可以點樣處理啊？ 第一樣嘢咧，即係以前就簡單好多嘅，因為點解咧？以前譬如佢有發燒啊，或者有咳啊咁啦，同埋咧佢有一個咧去過外地嘅記錄嘅，譬如記錄就未必定要去內地嘅，就算即係去一個地方係有個疫區咧，咁都得，咁啊清楚好多。但係而家咧就好似頭先講啦，第一佢根本上係本土嘅，根本都未離開過香港嘅。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嚟講咧，就係話咧。佢根本症狀咧，好耐成發燒都冇嘅，就算有咧，佢都遲啲先有，即係唔係最初嗰陣時冇嘅，係過咗幾日佢先有發燒嘅。咁嗰陣時嚟到咧，咁係會造成一個咁嘅問題喺度啦。咁樣係。 嗱，咁如果係咁嘅話，嗱，即係個私家醫生佢嘅診斷啊，根據而家幾個啱啱見到嘅確診嘅病例咧，都係當正常，可能係唔會話當佢係感染咗新冠狀病毒噶嘛。咁呢樣嘢，你覺得個情報標準啊，或者處理方式要唔要改變 咧？佢咁嘅，嗱咁第一樣嘢點樣診斷到出嚟先啦？唔好講情報紙咧，情報反而仲簡單啲。咁你講始終一樣嘢咧，就話咧要喺臨床裏邊咧有個呢一個角有呢個咁嘅認知喺呢度。我哋英文嘅 clinical suspicion， 即係臨床咧要諗懷疑呢樣嘢先至有咁嘅嘢。如果你嘅心目中咧根本冇諗過呢樣嘢咧，你根本就永遠都唔會知噶啦。咁但係呢講就易咗喎。咁咧日睇咁多個傷風咳嘅病人啦，係根本係流感嚟嘅，咁你点知道边个系真系我哋而家呢个新型嘅冠状动脉，或者我哋叫做武汉肺炎咁先算啦吓？咁点知咧？咁就话咧，如果一般嚟讲咧，如果你平以前就讲先讲咧，以前简单啲啦，就因为以前佢又去过外地啊嘛，而家佢冇去过外地噶，咁点知咧？有一个我哋嘅 clinical suspicion， 你可以有个怀疑，即系点咧？呢个病人咧？你醫咗佢，醫成兩次啦，第三次啦，佢仲係未好嘅，咁你開始懷疑，喂，究竟係咪呢樣嘢啊？不如，而且開始咧，可能佢見到佢啲條有啲促喎，不如我照照個肺啊，睇睇係咪咁樣樣啦。因為如果你普通傷風感冒啲咧，個肺係清嘅，唔會有事幹嘅，有事咧就係、是、有即係、就是、有啲問題啦。咁但係現咁你話咁點樣可以實行證實佢先咧？咁咧？以前嚟講咧，就有一個方法，就喺個鼻嗰度抽啲即係液體啦，即係啲鼻液啦，跟住化驗下佢，睇下有冇呢個 DNA， 即係冇個核酸嘅試驗啦。嗱，呢一個咧比以前就好好多。以前我哋SARS嗰陣時一路都唔知道咩菌嘅，後屘係就遲咗。遲一段時間咧，袁國勇教授咧先問出我呢只叫冠狀動脈咁樣樣，冠狀 帶毒， 帶毒啦，病毒咁啦，咁啊知好多啦，係嘛？咁但係而家就好啲，因為而家我哋一早已經知道，同埋一早已經揾咗個測試劑出嚟㗎啦，咁就好多啦。不過話明話呢個測試劑咧，而喺香港嚟講咧，而家目前咧主要都係政府嗰度做緊嘅啫。如果私家嘅有冇咧，其實有嘅有一間可以做得到嘅。都唔係貴添嘅咋，即係大概千零蚊就可以做得到。但係有一個問題咧，就係、是、你要做嗰陣時候，你要喺個鼻液攞啲嘢出嚟啦，攞啲分泌物出嚟啦，係咪？嗱、那個分泌物攞咧，咁病人時會咳噶，你插支人哋個鼻哥，人哋梗係咳啦。咳嗰陣時候，如果佢有隻菌，可能噴咗落你嗰度噶啦。 咁所以你要做緊嘅。 係咁啦，唔係風險咪乜嘢都有㗎啦。咁即係你要帶住個全副嘅保護嘅裝備喺度啦。咁最好咧就話你嗰個室啊裏邊咧係有個負氣壓嘅，即係扯咗啲嘢出嚟嘅。咁但係一般嚟講咧，喺個診所當然冇呢樣嘢啦。即係點會有呢啲咁嘅負壓嘅室先得㗎？係咪啊？咁所以好多時咧，我哋咧都會即係 refer 佢去俾政府嗰度，即係政府做。因為點解咧？佢成個 set up 即係成套嘢啦，咁就易好多。嗱，咁有一樣嘢。或者你聽到啦， 主持佢咧就話最近話可以咧一滴血咧就可以滴 check 得到噶啦，唔使你又抽個鼻啊咁樣樣，咁安全好多。呢個咧佢嘅喺個其實喺個血清度咧睇下有冇嗰個抗體，呢個就血清抗體啦。咁但係而家嚟講咧都仲係唔係即係而家先啱開始有啫，可能要遲啲先至可以實行。 嗱咁嗱，剛才因為嗱近期呢兩單嘅確診個案咧，佢都係睇過幾次私家醫生嘅，咁都係就甚至去醫院照個肺都冇嘢嘅，咁但係咧，亦都睇嚟睇翻個病史咧，佢係傳染咗人喎。咁嗱喺呢個過程裏邊咧，其實好多私家醫生嘅診所，佢點樣去因為好多人出入啦，好多病人出入啦，點樣保證到個安全咧？而家點做嘅咧？ 嗱，有幾樣嘢啦，即係知道啦。即係第一，佢個病人嚟睇你，多數唔會係完全冇症狀嘅，冇症狀亦唔會走嚟你嗰度啦。多數咧都會有啲咳啊，或者發燒啊咁樣樣嘅，唔會完全冇嘢㗎。咁所以話咧，即係我都成日鼓勵啲病人咧，如果睇醫生嗰陣時咧，有啲咁嘅症狀啊，即係上呼吸道嘅症狀咧，都係戴個口罩先，即係呢個緊要嘅。咁第二咧，你手差唔多咧，即係嗰啲預防你咧，就會唔會隻手都會有，即係會有咗啲菌咧，即係冠狀病毒咧。咁我哋建議佢咧清潔咗隻手先，即係睇個醫生啦嚇。呢、這個就呢個無論為人為己都係㗎啦。咁第三咧，我哋話咧，如果你去過有外遊史咧，就會講俾醫生聽啦。不過而家根本就冇外遊史㗎啦。咁但咁所以第四咧，就對醫生自己咧就要即係本身咧就要有呢個咁嘅認知喺呢度，即係話。點解呢個病人呢即我睇咗兩次咧，平時好翻噶啦，係咪？今次睇極都睇唔好噶，咁樣樣咧就要知道有呢樣嘢，就開始有個心目中有咁嘅懷疑先至得噶啦。如果你冇諗住咧，就冇辦法即係診斷得到嘅。咁就另外咧，譬如仲有一樣嘢嘅，就有陣時睇下報紙，譬如話。我即係一般嘅即係家庭醫生咧，就是、附近嗰啲街坊嚟嘅啫，喺附近佢哋知道嘅。咁即係如果你話我都聽到你住喺呢度啊，好似聽到話最近嗰度咧又有個有一單咁嘅嘢喎，咁樣樣啦。咁嚇或者話個病人話我最近咧見我個朋友，個朋友咧結果係證實咗喎咁。嗱呢啲唔係外遊喎，香港嘅喎、啊、我同邊個朋友去打個邊爐，佢又病有咗病喎，咁呢啲要盡量大家互相話俾醫生聽，咁知道啦。 即係呢啲醫生都會通即刻情報啦，叫佢去醫院㗎啦，係嘛？ 嗱呢啲即係咁。就係啦，即係個意思，即係話情報其實好簡單。意思即係個醫生要有咁懷疑，佢先情報得到啊。因為而家個條例又好清楚，即係有上呼吸道感染啦，去過湖北省咁先情報啊嘛，係咪啊？咁但係其實唔係嘅，總之有懷疑咧，你要情報噶啦。而家即係冇去湖北，你都要情報，你覺得有懷疑就應該噶啦。 你會唔會覺得即係見到有好多嘅私家醫生開始會有好多嘅嚟到發燒啊，或者係有少少可疑？都會叫佢，不如你去醫院啊！咁就因為都費事耽誤啊，會唔會多咗啲咁嘅情況 咧？嗱，有嘅，因為點解咧？就嗱，其實咧，佢其實醫生有陣時咧都想做多啲嘢噶。嗱、譬如間即係話，不如我都照個 X 光先啦，係咪照個肺先啦？如果肺炎，我咪清楚咯。如果個肺都冇嘢嘅，都唔花嘅，咁我不如遲啲啦。咁嗱，呢個好合理，因為本身。即係我哋都唔想我哋前線，即係我哋 HR 啲同事咁辛苦噶。咁但係有陣時咧，我想大家知道咧，有陣時咧，好而家啲化驗室，你啲化驗室話，如果你想嚟照肺，你有咧發燒啊，又咳咧，我唔同你，我唔照啦，即係我唔做呢個樣嘢。你咧不如去急症室，因為點解咧？佢自己都冇呢個測試劑噶嘛，醫生冇啫，佢都冇噶嘛。咁即係話咧，如果有咗個咁嘅，我叫武漢肺炎啦，唔緊要啦。咁啊，會惹到其他啲人係咪？咁所以佢咧都話：啊，醫生，我哋都係唔照啦，不如你直接介紹佢嗰、那個即係 X-ray 嗰度睇啦，咁樣樣都會有呢樣嘢 嘅。即係而家係咪好多即係照 X 光或者呢啲嘅做化驗嘅地方都已經唔接呢啲生意啦？寧願你去醫院做係嘛？ 我諗就係全部嘅、啊，不過我據我所知係有啲咁嘅化驗所係有呢樣嘢嘅。佢就係話咁樣樣，佢淨係話發燒啦，同埋有咳啦。嗰啲咧，即係會傳染得到啫。如果你話佢唔係，我懷疑佢有個肺癌嘅，咁梗係同你照啦。嗰啲冇事嘅，佢照樣做，照樣做嘅。 嗱，咁不如我問翻最後一個問題啦，就係、是、我見到不同嘅醫學組織咧，對於普通市民出街係咪要戴口罩咧，都有唔同講法啊。你點睇咧？ 就好清楚嘅呢樣嘢，其實嚟講咧，就話如果你去個地方。是附近冇乜人嘅，咁帶嚟做乜先得嘅？係咪？你都冇人喺度，係咪啊？咁但係如果個地方係密集嘅，即係係好密集嘅話咧，咁成日咧就要考慮個戴口罩，因為點解咧？嗱，佢咁嘅口罩主要嘅作用咧，其實唔係防止話。 人哋惹你，係防止你冇惹人，即係你經有事幹咧，你咳會惹到人啊嘛。但係呢個主要嘅作用嘅，咁但係始終有個樣嘢就話咧，咁其中你就算你冇症狀，你戴咗會保護你自己，咁其實呢樣嘢都會有嘅嚇。咁所以咧，我就會覺得咁樣樣，如果人口密集嘅地方咧，我都建議咧就戴口罩。當然啦，如果係最理想嘅話咧。所有的人我这里这么多个人，这里有200个人，他全部呢就没有症状的，有症状他自然会戴口罩的了，那我当然可以不用戴，但这个世界不会这样的嘛，是不是？那可能有些人即是咳他都不戴，那就惹到你咯，是不是？这样即是这个现实还现实，你理想还理想是两件事来的。 明白，好，麻烦你何宗平，麻烦你， 拜拜拜拜。 何宗平是医学会的会长，那就是话俾大家知啦，即系如果讲戴唔戴口罩，为咗自己，为咗他人咧，都喺一啲人密集嘅地方咧，都应该系戴嘅。好啦，刚才都讲到啦，咁如果咁多冇症状或者系症状轻微嘅人，咁系咪要改变而家嘅情报嘅机制咧？咁根据政府嘅讲法咧，就话即系其实咧，如果要求私家医生咧。唔醫所有發燒病人，或者叫病人都去急症室咧，咁可能對成個醫管局嘅額外嘅工作咧負擔係加得好重嘅。好啦，我哋聽新聞先，翻嚟再傾。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积58宗，另外有两个人初步确诊。卫生防护中心话，新确诊患者是69岁退休人士，有高血压和糖尿病。他在今个月8日出现病征之后，三次看私家医生。今个月15日到过长沙湾门诊就医，第二日入住明爱医院。患者同个女在将军澳移民村移情楼同住，个女暂时未有病征。患者在农历年期间曾经同姊妹短暂聚会，暂时未找到病源。至于两宗初步确诊个案，同住在太古城明公阁的工程师有关。其中一个人是患者的46岁太太，她在今个月8日出现病征，曾经到私家诊所求诊。他一直在家工作，现在已经获安排入住东区医院。另一名初步确诊患者是工程师的同事，在不同楼层工作。他住在慈云山慈爱院，之前曾经到过越南，今个月13日曾经看医生，16日入住伊利沙伯医院。特区政府正是安排两架包机接载在日本横滨钻石公主号邮轮上的港人回港。保安局副局长欧志光和入境处处长曾国卫带同大约30名入境处和卫生署人员下午出发前往日本东京处理，当局明日会再派另一队人去当地。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在机场说，会以东京羽田机场为撤回本港居民的地点，当本港居民完成病毒检测，会要求日本当局直接将他们送去羽田机场，先量体温再上机。机上会有特别座位安排，以减低感染风险。包机星期四返抵本港。科技部生物中心副主任孙燕荣表示，临床显示新冠肺炎康复者的恢复期血清对治疗重症新型肺炎患者有安全性和一定疗效。孙燕荣在北京出席记者会的时候说，中国生物今个月1日在武汉采集到第一分恢复期新冠肺炎患者血清，第一位重症患者今个月9日在武汉接受治疗，其后一个星期有10位患者陆续接受治疗，目前一名患者已经出院，另一位可以落地行走，剩下的几名患者仍然在康复。日本厚生劳动省说，停泊横滨的钻石公主号邮轮上再多99人确诊新型肺炎，其中70人没有病征，船上染病乘客或者船员人数增加至454人。而美国政府派出两架包机接载钻石公主号上大约340名美国公民回国， 首班包机抵达加州空军基地，另一架包机预计稍后抵达德州空军基地，乘客要在基地隔离14日。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天气寒冷。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0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三早上寒冷，日间干燥。本周后期气温逐渐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以及霜冻警告现正生效。依家嘅气温16度，相对湿度4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呈祥道一带嘅交通先啦。呈祥道去荃湾近住明爱医院对开咧，之前因为有路制嘅仪式啊，咁啊慢线就曾经封闭。而家仪式做完嘅，不过仲系多车嘅。沿住呈祥道去荃湾近住明爱医院一带嘅交通都仍系繁忙，龙尾去到丰力楼附近。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湾仔之路比较多车少少，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附近。咁九龙区其他嘅一般路面交通情况，而家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青山道美河楼一带咧就比较多车嘅。安全车速报告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来回、吐露港公路科学园去沙田、马鞍山路锦泰苑去西贡，同埋上水新运路粉岭围菜站去粉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疫症的传播会不会跟个渠的改装有关呢？听众温小姐， 温师傅换了个座次，他锯了一条喉，现在我怎么算呢？ 测量师学会建筑测量组上任主席谢志健， 如果排气管没角度又吸得不实，有机会有漏气，真的可能要找专业人士尽快去看一看，做好它。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 新聞回來繼續自由風，自由風我們剛才就談過了，在這兩天都出現一些病例，譬如說昨天確診的一位男士，一位工程師，他曾經初期的時候照過肺，那就肺片是清的，那而且呢是沒有離開香港，工作的性質就沒有接觸病毒，沒有接觸過確診病人，也沒有臨床記錄，所有這些臨床的檢查都不需要做測試的，到真的嚴重了再去急症室再去照肺才發現肺有問題才確診。好了，看來這類型似乎那個症狀比較輕微，開頭的時候所謂可能隱形的病人，但是又有可能是传染人。在电话里面有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潘烈文。潘烈文你好。 是你好。 是啊，近期的这些病例见到是不是代表着有很多一些可能症状比较轻微或者所谓的隐形病人已经出现在社区呢？怎样处理呢？ 其实呢，其实我们讲紧呢个新型嘅冠状病毒嘅爆发咧，其实我哋知道个病人嗰个情况咧，其实都唔系好全面嘅。我哋早期都系讲紧啲严重嘅病人，咁后嚟啦，发觉原来有啲轻微嘅病征嘅，甚至有啲系完全觉得佢冇病征嘅。咁呢啲咁嘅病人咧，咁亦都会有可能咧会传染呢个病毒啦。咁所以喺社区里边咧有机会咁样出现嘅。 咁如果系都逐渐见到呢啲类型嘅时候，我哋点样防范咧？ 咁而家嘅话呢，我諗主要呢就是保持自己嘅个人卫生，同埋呢可能即係保持呢个距离啦，每个人人同人之间嘅距离，咁就避免呢更紧密嘅接触呢，就減低呢个感染嘅机会。 咩叫紧密呢？我见到可能喺教会聚会呀、或者围住张台食饭都係有感染嘅机会喎。 咁當然啦，長期喺近距離去接觸嘅話咧，咁當然會增加感染嘅風險啦。但我諗直接嘅接觸啊，或者係咧一啲即係面對面嘅對話嘅時候咧，我諗如果距離遠啲嘅話咧，就能夠減低個風險咧。但係當然啦，而家我哋真係真正知道佢嘅傳播途徑咧，都係一啲好有限嘅知識裏邊。 咁而家啲有限嘅知識裏邊，我哋最新會發現一啲乜嘢可以總結到一啲經驗啊？ 我哋总结到啲经验咧，其实咧就系第一啊，我哋知道有啲咁嘅病人咧系冇乜病征嘅，但系佢都感染即系散播去俾其他人嘅机会咧啊，都有嘅。咁所以咧，我谂要第一样真系要保持自己嘅个人卫生，特别系手部嘅卫生啦啊，咁样就减低啊呢啲咁嘅病毒咧，自己抹到自己口啊或者鼻当中啦。咁啊，究竟会唔会咧啊一啲好近距离咁样喺度好近嚟咁？就啊，譬如话口水会唔会传播俾其他病毒嘅人咧？咁呢样嘢其实我哋都未能够最清楚，咁所以我谂公筷啊，避免去握手啊，一啲人与人之间距离系佢越嚟越离开啲嘅话咧，就减低嗰个风险啦。 这个就是即系冇乜病征，但系会传染啦。啊，呢样嘢咧，同翻2003年沙士比较，系咪当时嘅沙士系比较少咁嘅情况？ 我谂其实嗰个病征或者病情咧，个情况都好唔一样。我谂上一次沙士嘅时候咧，我哋严重嘅病人咧，其实咧啊，好早就已经发觉有好严重嘅病，而且佢个病毒嘅数量咧喺发病之后第二个礼拜先系最高嘅。咁而家呢个新型嘅冠状病毒咧，就情况唔一样啦。佢好早期嘅时候咧，头嗰几日咧都其实个病毒数量都已经高，而且佢嗰个病征亦都唔系明显，亦都有啲人咧系甚至觉得系冇乜嘢嘅。咁所以咧就嗰个人咧可以喺社区里边咧可以活动得嘅情况比较多，咁就人同人之间嘅机会会接触嘅机会就会当增加咗啦，咁就更加就容易有人感染。 咁你刚才讲到就系话嗰个病毒嘅侦测咧，我见到有啲报告都话咧，即系同沙士唔同嘅系嗰啲病毒咧，如果系要抽一啲组织啊或者一啲分泌物化验，系可能喺个肺好入嘅地方先至有嘅，系咪咁嘅情况啊？而家 我谂而家就唔单止呢样嘢，系讲紧直情系整体嘅数量，譬如话呢、這个沙士冠状病毒咧，喺第二个星期咧先系最高嘅。咁当然咧，上呼吸道嘅病毒嘅数量当然系相对嚟讲少啦，所以咧就难啲去观测到喺初期嘅时候。咁但系呢个病毒咧，就新型冠状病毒咧，喺早期咧，无论上呼吸道或者下呼吸道咧，个病嘅睇落嘅咧，都个病毒数量都系高过好多嘅。情况就好似流感一样，好早咁样散播开去，跟住之后咧个病毒数量开始减，第二个礼拜咧就减少咗咯。 当然啦，未来嘅嘢我哋未必知道啦。但系2003年嗰阵时嘅沙士咧，就系好似即系发咗两个月之后，到五月嘅时候咧就会慢慢消退噶啦。咁如果咁听你讲嘅话，其实嗰个传染即系今次啊，嗰个传染嘅范围或者传染嘅力度系大咗嘅时候，会唔会？可能会比较长期啊！ 我谂市民咧，而家呢刻咧，我哋有个心理准备个病毒嘅蔓延嘅情况啦，都会一段时间。我谂睇唔到话一啲好快，话讲紧几个礼拜可以即系消退啊，因为个病毒本身嘅传染力好高。咁但系另一方面啦，就系、是、个病毒嗰、那个毒性咧，譬如喺沙士病人里边咧，过去就睇到有一成嘅病人系。感染咗而死亡嘅，而家睇到咧个数字咧，其实咧系不断紧下降紧，个死亡率亦都系低嘅。咁譬如话中国以外嘅地方咧，其实个病嘅病发率或者系死亡率系低好多。咁所以我哋希望即系着住好嘅方面去谂嘅时候话，可能个病毒咧未必系真系同沙士咁严重，但系我哋有咁嘅情况，就要心理准备咧，就话会比较一个长嘅时间去对抗呢个病毒。 咁喺情报嘅准则方面咧，鉴于而家即系见到好多病征轻微嘅人啦，或者所谓隐形嘅病人都出现嘅时候，咁嗰个情报嘅标准需唔需要有啲改变啊？ 咁其实真系比较难预防，因为以前咧，我哋譬如话佢睇到嘅接触史，我哋根据系接触史啊嘅病征啊嘅病征嘅程度啊，去睇下究竟需唔需要做啲测试嘅。咁但系而家嘅话咧，有啲咁样比较。 簡即係呢啲輕微嘅病人啦。咁但係佢嘅問題就係同呢啲流感嘅病嘅病人係相似嘅。咁就好難去分別。咁所以當然啦，有個測試去做嘅話會係比較穩妥啦。但係究竟係咪有咁嘅能力去做曬咁多個人嘅測試呢？究竟會就有人即係知道會咁樣嘅話，會唔會唔會睇醫生呢？咁呢啲都會有更加多衍生到更加多嘅問題。 咁而家譬如香港嗰個測試嘅能力係咪都仲有一啲空間可以再增加嘅？ 我諗香港嘅測試能力，我諗亦都係一個有一個好有水準嘅地方嚟嘅。只要係有一個預備嘅話咧，其實係已經能夠應付得到啦。但係當然你無限量咁測試嘅話咧，亦都係唔理智嘅。 係最後一個問題啦。啱啱見到咧，即係日本個鑽石公主號咧。又多99人係確診咗，咁嗱呢一個喺遊船上邊發生嘅呢一啲嘅疫症嘅傳播咧，嗱以前沙士就冇試過啦，嗱即係見到鑽石公主號嘅情況係你見到其實有啲咩啟示咧，代表咗啲乜嘢咧？ 即係其實睇示到呢個病毒嘅傳播能力都係非常之高，佢亦都究竟係點樣傳播嘅模式呢？我哋都真係未能夠完全掌握到，因為佢哋可能係一啲人係，譬如話都話已經係隔離咗自己，咁亦都會感染嘅話，究竟佢點樣感染到嘅呢？究竟佢係接觸過其他嘢啊，間接接觸到啊，定係佢係經過飛沫啦，或者更加可能係會空氣傳播呢啲？呢啲我哋都需要進一步去做一些研究咧，先知道點能夠掌握到我哋能夠更加減低個感染嘅機會。 係嗱，最後都仲有一個最後嘅問題咧，就係關於戴唔戴口罩嘅問題，因為似乎最近咧好多政府啊，或者係不同嘅醫學組織咧，對於普通市民喺街度戴唔戴口罩都有唔同嘅講法。嗱，你點睇啊？ 我個人咧就睇咧就係話如果佢係能夠係即係知道自己係健康嘅話咧，戴口罩係。保護自己嘅話咧，咁我諗無可厚非，心理上邊都可能會好啲。咁但係咧，我諗亦都有個好處嘅咋，就係咧，因為咧，你譬如話周圍接觸過嘅嘢咧，隻手接觸過，如果能夠有個口罩，避免即係呢咁嘅污糟嘅手接觸啲口鼻嘅話咧，係能夠減低風險嘅。當然啦，喺資源緊住嘅時候咧，即係譬如真係口罩冇嘅話手啦，我諗手部嘅衞生咧係最緊要嘅。 係，即係多啲洗手，再多啲洗手咁啦。 啊，冇錯。 好，唔該曬你，潘烈文，唔該曬。係。潘烈文是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大家有意见打电话来18723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How do we say 厕纸方 in English？ 因为最近很多人都买不到厕纸啊。一个方咧，即系我哋买唔到一啲嘢，好多人同时间去买，令到市面上缺货咧。我哋英文咧，我哋通常用一个字咧，就叫做 run， 即系平时跑步个 run。但系咧，我哋系一个名词嚟嘅。咁咧，譬如如果我哋话市面上有个乜乜方咧，我哋系话 there's a run on something， there's a run on something， 例如个 preposition 系 on。咁厕纸方点讲咧？厕纸当然 toilet paper 啦 ，OK。或者如果我哋好英式嘅英文，我哋可以用咧一个字叫 bog rolls，bog b o g， 跟住另一个字 r o l l， 有 s 或者冇 s 啦 ，OK，bog rolls，bog rolls 就系英国人口语里面讲厕纸啦，通常咁讲嘅。咁所以 there's a run on bog rolls， 咁啊，讲住咁多先，希望大家揾到厕纸啊，小叔屋企都剩翻两卷啫 ，bye。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发表意见。电话里边有黄先生，黄生。 喂，你好啊， 你好，你好， 主持人， 你好。 嗱，我就有几个睇法嘅，咁就呢个肺母咧，香港人咧一宗都嫌多嘅，呢样真嘅，即系点解咧？染咗可能唔死，但系咧后遗症严重啦，咁就特区政府咧一定要做呢、這个呢、這個預防同埋政策啦，認真啦，係咪先？咁同埋咧，嗱啱啱就係嗰、那個太古城嗰、那個香港男士，就係、 啊，去个诊所，跟住就转介去公立医院，跟住就再翻呢个诊所，跟住再翻公立医院，跟住就啊，先能够啊中咗，跟住佢同时中咗，佢同时中咗啊，咁即系啊嗱，而家咧啊，唔好再追究之前又点样去预防啦啊，总之所有香港市民啊，譬如话去睇医生，睇公立医院或者私人医生，如果佢冇病啊，佢冇病嘅啊，都唔会话去睇医生啦，有病嘅真系啊嗱，你唔好特区政府。林郑月娥特首，你唔好同我讲话咩医疗啊、崩溃啊、乜乜测试唔够啊！嗱，呢样嘢咧，我不能接受啊！我哋特区政府有咁多钱，有咁多嘅医疗， 即系你话阿黄生，你话即系就算症状轻微嘅几声咳啊，都应该去测试系嘛？系咪咁嘅意思啊？ 完全 exactly， 完全正确啦！嗱、都话啦、你唔好再爆，听日又有一单话。啊！那個市民去過診所，去過公立醫院，跟住就冇事，又冇發燒個肺。嗱，咁我聽到政府嗰啲官員啦講啲嘢啊，呢啲唔好再講啦。總之，香港市民冇病真係唔會睇醫生啦，有病嗱，而家就最高危就係、是、啊。譬如话佢睇医生嘅，一定要测试。 系阿黄生，我都见到咧，有啲私家医生话咧，其实佢哋每日啊喺诊所里边咧，可能有三分一嘅病人都系伤风感冒咁嘅症状嘅。如果个个都去测试咧，咁啊真系唔系咁多人可以唔够人手、唔够资源做。点睇咧？ 嗱，我都讲咗啦，私家醫生咧係冇唔能夠去做呢個測試噶嘛，咁咪彈翻俾政府做咯， 都係彈翻政府做，係。 係啦，政府一定要做呢樣嘢噶嘛，你特區政府你唔能夠講話，喂我咁樣做唔得噶喎，喂而家係抗疫同埋呢個病係因為冇病徵，冇發燒，冇肺炎啊嘛，但係嗱今日嗰個即係琴日嗰個案啊。就 系 咁 样， 系啊，潜咗几个人噶嘛？ 明白，好多谢黄生嘅意见啦。黄生就提到咧，而家好多即系病征轻微或者甚至系所谓隐形嘅病人喺社区度行嚟行去嘅时候，但系根据而家情报准则咧，就唔需要做检测嘅，或者系冇人会同你做嘅。咁系咪要改变咧？咁嗱，见到嘅就系医管局啦、卫生署啦，都话因为。虽然话咁多冇症状或者症状轻微嘅人，但喺现有嘅系统之下咧，如果个个都做嘅话咧，会有好大嘅压力啦。咁啊，其实全世界都系面对呢个问题嘅。咁啊，我谂即系大家都要好好谂下，点样去面对新冠状病毒呢个特性啦。就系咧，佢喺即系病发嘅早期咧，喺症状唔明显嘅时候咧，病毒数量已经高，并且系有传染力嘅时候，就同17年前嘅 SARS 好唔同嘅。好啦，喺电话里边咧就有循道卫理联合教会社会服务部部长林津牧师嘅，林津牧师你好啊。 系你好， 系啊，揾阿林牧师咧，就系因为嗱，其实咧，即系都见到啦，喺香港有不同嘅教会啦，喺新加坡都系嘅，好多教会嘅聚会咧，就变成咗一个感染嘅源头啊！嗱，咁你哋教会而家点样做啊？ 嗱，我哋教会就冇一个话全会性嘅，即系要求话所有堂会都要暂停崇拜嘅， 系。 咁不過我哋係啦，都係俾翻堂會去自決。如果譬如嗰個堂佢本身所身處嘅區域係比較即係多感染嘅爆發啦，或者係本身係啦啲教友或者係佢哋嘅親人啊、屋企人啊、工作嘅同事啊，都有呢啲咁樣嘅個案咧，我哋。就好多堂會都會停崇拜啦，咁不過即係除咗崇拜之外，其實其他嘅聚會都大部分都會暫停嘅，係。 係咁嗱，你有冇計過啊？即係正常嘅每個禮拜嘅崇拜，而家有幾多堂會係繼續㗎？個百分比係大概幾多度啊？ 我哋啊，而家大約係一半一半度啦，有 一 半就會係停曬，或者係停咗部分。 咁另外亦都有一半咧係就主要係停咗兒童或者青少年嗰啲嘅崇拜咯。 咁繼續嗰啲咧，通常會有一啲乜嘢嘅防禦措施啊？ 哦，我哋都會盡量做足所有嘅防禦措施嘅，譬如話每一位聚會嘅人入嚟，我哋都會量體温啦，都會要求佢係戴口罩同埋清潔消毒雙手先正係進入會場。咁亦都喺崇拜嘅過程當中，我哋都會盡量即係減即係擺疏啲我哋嗰啲嘅座位啊，同埋或者減省咗一啲侍奉嘅人員，特別係譬如司班啊嗰啲，我哋都會係有部分堂會係取消咗咁樣咯。 咁而家即係睇個情況，譬如話嚟翻即係嚟崇拜嘅教友，會唔會都少咗咧？ 都會嘅。而家我諗差唔多係有一半嘅教友到係少咗啦，冇翻嚟嘅。 好好。 咁我哋都加強咗網上嘅崇拜咯。 係啊，網上係點做咧？都係喺 我哋都會嘗試用直播嘅形式啦。咁弟兄姊妹，如果佢選擇留喺屋企嘅，佢都可以參與網上嘅崇拜咁樣咯。 好啊，好，唔該曬林津牧師，唔該曬。 好，唔該。 林津咧係循道衛理聯合教會社會服務部嘅部長啊，咁喺即係喺呢個武漢肺炎嘅影響之下咧，其實香港聖公會主教院咧亦都係宣布咗會暫停所有公開崇拜同埋團體活動啦，而天主教香港教區咧亦都因為即係本港個案即係感染增加咗咧，係暫停主日和平日嘅微撒嘅，咁啊大家可以咧即係教友咧就可以會有微撒嘅片段咧俾信眾去睇嘅。好啦，咁啊電話裏邊咧有張先生，張生你好，張生係請講。 我覺得咧，而家醫管局一定要增加，政府一定要增加資源去做嗰個快速測試劑啦。 係。 咁另外咧，亦都要即係呼籲所有人啊，即係就算你有傷風感冒，都唔好立亂去同其他人接觸咯。 係。 即係戴口罩，同埋即係冇有啲緊密嘅接觸咯。咁另外咧，醫管局而家即係咁嘅情況咧，我覺得單一個月嘅資源咧，佢應該由政府帶頭啊，集中翻資源俾醫管局去搞啊，譬如警方嗰啲裝備、嗰啲保護衣啊，應該攞翻曬出嚟，俾嗰啲醫院嘅前線啊。啊，如果唔係，醫管局點打仗？得翻一個月。 但係警方話佢都喺前線，佢都接觸好多病患噶嘛。 佢隔離好似佢唔係直接面對嗰啲病人噶嘛。佢喺病房。危機大，因為佢警方喺執法嗰陣時個危機大啊！ 佢嘅講法嗱，警 都知啦，警方你邊有公信力啫？你一定要靠嗰啲，同埋政府而家你唔可以再包庇啲警察啊！喂，你睇下佢嗰只青衣嗰個，嗰啲保護衣佢根本就嘥曬嗰啲保護衣，佢根本邊需要著咧嗰啲人？ 警察咧就話，警察就話咧，如果有啲居民咧唔肯走咧，佢哋要幫手稱佢哋落嚟噶嘛， 佢有好多嘢，佢胡椒噴霧，你睇下對佢示威者，佢又唔怕接觸，係咪先？根本佢就攞嚟講啊，所以政府一定要醫管局即係集中曬攞啲資源俾醫管局，同埋醫管局啲高層好快啲去，即係做翻你應該做嘅嘢啦。後賣嗰啲嘢， 明白，明白，好，唔該曬。 医护啊， 好多谢你嘅意见，多谢张生嘅意见。张生提到咧就系、是有关政府嘅一啲防护装备如何分配俾不同嘅政府部门啦。其实我哋咧跟住落嚟咧六点半过后咧都会同大家倾下呢个问题嘅。咁因为咧见到坊间咧有不少嘅讨论咧就系、是、关于见到警察咧啲装备系。零舍醒目嘅，似乎咧仲多过去卫生署嗰啲同事嘅装备。咁当然啦，警察咧就解释咧就话佢哋嘅装备系有需要嘅，因为咧，譬如话佢哋有好多时咧，譬如话喺青衣嗰次嘅行动咧，系因为有好多嘅住户佢唔合作啦，咁因此咧，警察咧要喺现场咧陪同啲卫生署人员咧，系喺有需要嘅时候咧，系需要将一啲。 唔合作嘅一啲居民咧，系将佢送去隔离啊，咁所以咧系需要保护衣嘅。咁而警察亦都讲啦，就系话嗰啲保护衣唔系最近由政府分发嘅，系佢哋一早储备咗噶啦。因为咧，佢哋不嬲咧都要做一啲厌恶性嘅工作。咁佢哋都提到，有一个嘅即系以前做过嘅厌恶性工作啦，就系喺堆填区里边咧揾一啲尸体啊，咁咧都要，所以咧佢哋不嬲都系有嗰啲啊。保护衣嘅储备喺度嘅，好啦，嗱，详细嘅即系呢个数字同埋各样嘅争拗咧，我哋留翻新闻之后翻嚟再同大家倾。而家先听一节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嘅快线之前曾经有交通意外噶，啱啱清咗长一阵，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接近丁九。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艺术中心，西行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而家咧都开始多车，路面情况主要就系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慢车，龙尾去到牛头角定富街；协和街下行去观塘道都有车龙噶，龙尾去到和乐村。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天马苑车多，龙尾黄大仙中心；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升过一，吉利汽车15.06升5.8。今日五大升幅股份系同方康泰、卡森国际、日光控股、中远海发、宏海控股集团。五大跌幅股份系环康集团、高科桥、新百利融资、帝国集团环球控股、宏浩国际控股。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2983点，升6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41点，升咗3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现价：港元7.767，日元109.89，瑞士法郎0.982，澳元0.673，加元1.323，新西兰元0.644，人民币6.982，英镑对美元1.304。欧元兑美元1.085，港金现价报14,630元，比上日收市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79.91美元，卖出1,580.54美元。港汇指数系107.1，冇升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在这个九龙观塘那边的。观塘的伟业街西行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基业街那里，之前因为有交通意外就曾经全线封闭，现在仲是处理紧，不过呢就部分行车线都仲是需要封闭的。咁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咁反而呢是东行去油塘那边就塞车的。咁塞到去这个九龙湾验车中心附近的。伟业街西行去九龙湾方向就近住基业街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就仍然封闭。西行就唔系太挤塞，咁反而系东行线，东行即系去将军澳油塘嗰边啦，塞到九龙湾验车中心。而观塘绕道东行去将军澳都系受到影响嘅，咁啊观塘码头一带而家都系非常多车，咁而家龙尾差唔多去到丽晶花园附近嘅。而观塘道东行去油塘近住康宁道牛头角嗰段咧，都系有啲挤塞。另外仲有宗意外事故都喺观塘嗰边嘅，就系鲤鱼门道，鲤鱼门道去旺角近住茶果岭道都系有意外啦，三四线受阻嗰段嘅鲤鱼门道咧，而家都系比较挤塞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排到去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去湾仔之路塞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的龙尾就去到浙江街，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就北角政府合署， 獅子山隧道都繁忙啦。咁啊，九龍入口咧，窩打路道嘅龍尾就近住映月台。而龙翔道的龙尾就去到蒲江村道附近。其他一般的路面交通情况，现在九龙区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青山道美河楼那里就比较多车的，龙尾到李郑屋泳池附近。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深井那段都是比较多车啦。安全车速报告由青屿干线欣澳去迪士尼。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在香港合资格院校修读全日制和经本地评审的自资学士学位课程，合资格的学生可以获得教育局提供免入息审查的资助。在2020-21学年，最高资助金额是32,100元。如果你想了解多啲有关资助计划嘅详情，可以输入关键词 NMTSS 搜寻呢个资助计划嘅网页。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康美楼疫症的传播会不会同个渠的改装有关呢？测量师学会建筑测量组上任主席谢志坚， 如果冇咗呢条排气喉，楼上冲水制造咗负气压，渠管入边啲病毒啦，有机会入到落室内。 资深执业建筑师何文耀， 存在相当大嘅风险，改动我哋觉得好少嘅嘢，都需要特别小心啲。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嘅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啊，冇人需要辞职噶，你以为咁样嘅道歉有用嘅咩？ 我哋都希望社会安静落嚟，唞一唞。 香港人收复，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咗一个报警天堂， 唔好让呢个政治嘅仇恨放晒落我警队嘅同事度。 我唔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点解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改成咁，系因为我哋嘅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接待的意志。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郑成龙。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咁我哋今日嘅评论员郑成龙咧，就继续喺电话里边同阿郑成龙倾下偈啊。郑成龙你好啊， 各位听众好，欧嘉伦好。 系啦，咁啊喺疫症之中咧，我哋发觉好似每日都有啲不可思议嘅事情发生啊。嗱，今朝咧，我哋倾下今朝发生嘅抢厕纸事件先啦。 系 啦，即系抢劫案，大家听得多啦。但系今朝咧喺旺角一间惠康超级市场嘅分店咧，就有三个人持刀打劫啊！劫乜嘢咧？就系600卷厕纸，加埋咧你即系600卷好似好多咁啦，但系一同有10卷，咁其实咧嗰度都唔够2000元啊！嗱，厕纸都抢喎而家。 其實就應該有得賣㗎，咁點解要咁樣做呢？即係大家都覺得可能啲物資係咪開始短缺呢？ 我就見到就係、是、超級市場嗰方面咧，就話表示驚訝啦，廁紙都有人搶啦，咁就強調咧，佢哋係有足夠嘅廁紙去供應銷售嘅。咁嗱，雖然咧好多家庭主婦咧都話咧，喂，真係唔易買喎。咁但係就通常咧，你去揾多一兩間，同埋通常朝早去翻貨嘅時候咧，都有好多嘅。只不過咧，就係、是、似乎就係越多人搶咧，就覺得好似越短缺咁啊。 我早兩天就去十點零鐘去過超級市場嘅，都見到都有唔少貨源喺度嘅，係啦，無論係面紙又好，即係卷裝廁紙又好，都有貨嚟源。咁我又可能係即係大家都緊張啦，咁所以可能中午時間大家都買咁一啲酒，咁所以可能收工嘅時間啦，大家見唔到就以為係冇貨啦。 係啊，咁同埋呢件事咧，已經係變成咗國際新聞啦，因為即係你見到路透社、法新社、BBC、CNN 咧都有報導嘅，廁紙都搶啊，所以不過嗱，警方都做到嘢嘅，咁就話咧就已經咧就起翻啲廁紙啦，喺附近一個賓館，咁而家就追緝緊一啲劫匪，其中應該仲有一個未拉到嘅嚇。係咁嗱，講到警察咧，嗱最近另一件事，大家即係見到警察喺做嘢嘅時候咧，佢嘅裝備咧就特別醒目嘅，喺不同嘅環境裏面咧，好多人都影到相啦，就發覺咦，警察嗰啲裝備咧，即係有啲全身嘅保護衣啦，通常都比隔離其他部門，譬如衛生署啊、社工啊，佢哋嘅裝備好啲嘅喎啦。其實而家警察咧，佢哋係進行呢一啲嘅防疫工作啊，或者一啲厭惡性的工作呢，他們本身都有裝備的。而他們根據《東方日報》2015年有一個報導，其實警隊是有一個叫做傳染病戒備系統的，鄭成龍。 是沒錯，是根據我自己個人資料，其實就警務處在支援部在2009年4月就出了一個傳染病的指引的。咁我諗大家都係跟緊嗰個指引做。咁指引裏面就講咗喺唔同即係級別嘅情況之下，個警隊個職責係乜嘢啦？分區嘅指揮官啊，同埋警隊嘅權力啊，總指揮官即係佢可以安排大家點樣做啊，做啲乜嘢啊，同埋個警隊裏面個系統咧，分三級的話嘅都列得好清楚嘅。 係嗱，咁見到咧就係當時咧，我諗比較有爭議性嘅其中一啲圖片啦，一啲新聞嘅圖片咧，就係喺前幾日啦，青衣長康村康美樓喺撤離一啲居民啊，07室嘅居民嘅時候咧，咁啊見到，咦嗱，嗰啲負責嘅警務人員咧就著住全身嘅裝備啦。咁其實嗱，如果話即係根據呢個指引啦，呢個指引就冇公開嘅。究竟呢個指引裏面，即係喺嗰個情況之下，需唔需要著到咁認真咧？ 嗱，喺個喺我個睇法啦嚇，咁喺個指引裏面咧，即係叫第五項，佢哋講得好清楚咧。佢5.3嗰度講咗就係行動處處長咧，喺徵詢助理處長即係支援同埋衛生防護中心嗰、那個嘅意見之後咧，就會發出警隊傳染病戒備系統嘅級別嘅。咁、那個級別上面有三級。咁 C 級咧就係最低級啦，咁 B 級咧就係中級，而 A 級就係最嚴重嘅。咁嗰個系統裏面咧就會講曬警方究竟日常嘅運作啦、警署嘅處理啦，同埋佢哋出去做嘢嗰陣時嘅情況應該係點樣安排啦。咁喺個附件裏面咧就會講得好清楚咧，就係當個警務人員做啲唔同嘅工種嗰陣時，係乜嘢工種係需要有啲乜嘢裝備嘅。咁但係去到一個最嚴重嘅 A 級情況嗰陣時咧，咁同埋直接接觸呢、這、一個患者或者係有傳染病人士嗰陣時咧，咁佢可以用到嗰個白色嗰、那個即係保護裝備嘅。 係，咁即係話嗱，即係其實警方咧去不同嘅場合啊，不同嘅情況之下都講過噶啦，就係話咧，因為警察咧有陣時要押解犯人去急症室啦，有陣時就要喺醫院病房度睇住啲犯啦，有陣時就要處理屍體啦，甚至試過話喺堆填區裏邊揾翻啲罪案嘅證物啦。咁另外咧就係譬如長康村嗰單嘢咧，就係因為咧佢哋要送嗰啲居民啊，07室嗰啲居民送去隔離營啦。咁其實警察做嘅嘢咧，就係有可能啊，就係因為有人唔肯走嘅時候咧，就要護送佢走啊。當中咧又有可能有一啲嘅衝突啊，咁所以咧要保護自己啦。咁你覺得即係其實喺呢個情況之下，係咪即係著嗰啲保護衣應該係即係一個正確嘅選擇？ 嗱，即係如果唔肯定嗰度當時即係是否有人已經染病啊，或者係一個可直接接觸的話嘅，咁作為即係因為警務人員係會接觸唔同嘅人嘅，咁如果佢哋個防備係不足夠的話咧，其實就係好影響到佢哋即係執行職務。咁所以睇當時嘅情況，佢哋佩戴 N95 嘅口罩，亦都用埋嗰個白色防護衣咧，其實睇落嚟嗰個情況就應該係合適嘅。 係嗱，咁而家咧就係有好多市民咧都會見到。同醫護比較咧，究竟即係警察係咪喺咁多場合都需要咁重嘅裝備咧？係咪應該或者係統一翻成個即係政府嘅 醫療物資的分配等大家各取所需會比較好呢？你覺得現在的做法是不是有沒有什麼要需要改善的地方？ 對於我有限的理解就是其實那個保護衣有幾種的，現在看到白色呢那些保護衣呢是相對厚身一些，是耐磨一些的，那就適合一些即可能是即警察現在他那個情況要接觸不同的人啊，或者接觸即一個長時間，即可能是一個一兩個鐘頭用的，這樣的情況就可以用白色那套衣服，但是藍色有些保護衣是相對薄的，而不適即未必是真的即適合一些押送的工種啊，或者一些跟人接觸的情況的。咁同埋啦，亦都咁講，如果你話白色嘅衫咧，或者嗰啲保護衣咧，是否一定係好適合喺醫院裏面用咧？都要睇下唔同嘅情況嘅，因為其實嗰件衫咧，除嘅時間都要有特定嘅方式嘅。如果唔係，亦都容易會受到感染嘅。咁所以其實就係唔同嘅工種，可能係用唔同嘅嘢咯。 因為政府那邊都講過啦，就是因為那些白色的全身保護衣咧，就除的時候都比較複雜嘅，所以即未必啱在醫院裏邊用啊。 係，咁但係當然啦，如果去到一些情況就是那個地方是即高傳染性嘅，咁就可能真的需要用到白色嗰個保護衣啦。但是在除的時間咧，都要有特定的房間和特定的處理方法。 嗱，頭先講到咧，即係喺成個喺警察裏面咧，佢哋係有一個應對傳染病嘅工作指引啦。嗱，其實我哋對即係坊間嘅而家嘅一啲爭議啦，就係警察啲防護裝備係咪特別好啦？咁都問過警察公共關係科嘅嗱，佢哋嘅回覆咁，我哋講一次啦，就係佢話即係警隊咧，就係話有一套傳染病嘅工作指引啦，當中涵蓋一系列單位同埋個人嘅防護措施，並且確保有足夠嘅個人保護物品俾人員使用，咁就話配合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作出嘅指引同埋建議嘅。咁佢嘅講法就係、是，即警察就會繼續跟隨呢啲內部指引啊，喺符合指引原則嘅情況之下，就向同事派口罩啦。咁嗱喺而家嘅爭議裏面呢，亦都見到蘋果日報呢早前呢就攞到呢個政府物流處嗰啲數字，就係、是、究竟俾咗啲不同嘅防疫物資俾乜嘢部門呢，俾咗幾多呢？咁見到呢就係即係警務處嘅喺2月到4月即係預期嘅需求數字呢，全新嘅防護衣呢佢哋有43000幾件啦，咁多過食環處36000幾件啦。而口罩呢 N95 口罩呢，警務處就13000幾個啦，亦都多過食環處嘅11000幾個啦。當然啦，呢啲數字呢亦都同好多事情有關嘅，就係、是、每個部門去咩工作性質有關啦，同埋即係警隊呢佢哋嘅警察公共關係科呢一路都講緊嘅，就係、是、因為警察呢係全個政府裏面呢公務員或者係即係人員係最多嘅，有30000幾人啊嘛，咁多過食環處10000幾人嘅，咁所以咧即係攞嘅物資就會比較多啦。點睇呢啲講法啊？ 嗱，我未必能夠同意即係警察公共關係科嘅講法，因為其實唔係人多你就可以攞得多嘅，因為其實係要睇下接觸嗰、那個。即係嗰個高危，即係可能嗰、那個嗰、那個工種咧，有幾多人係需要咁樣用嘅？不過咁樣講，喺嗰個防護政策裏邊咧，就係、是、警察係需要即係頭先講咗啦，處理啲壓界嘅情況啦，又或者甚至係啲處理屍體嘅情況咧，即係啲傳染病屍體講，都係警察做嘅。咁所以咧，全套嘅保護衣咧，可能佢哋嘅需要嗰、那個量數咧，係比一般嘅部門多，亦都未定嘅，係啦。咁同埋與此同時咧，就係、是、N95 口罩咧，亦都係一樣嘅，因為同埋有時佢哋係去到一個即係時段咧，係需要換過另外一套口罩啊咁樣。咁所以你話咦係咪每一個人係配一個咧？呢、這個未必講得通，但係係咪實際上警方係需要有一個即係足夠嘅存量係可以俾佢哋假設係可能係14日或者係30日裏邊用咧，咁我覺得就係適當嘅呢樣嘢。 係嗱，其實嗰個指引咧，即係有關即係而家警察喺乜嘢時候用啲乜嘢保護裝備嗰個叫做傳染病戒備系統嗰、那個嗰、那個指引咧，分三級嗰個指引咧， 係 一般嚟講係點樣分嘅咧？ 一般嚟講咧，就係佢講緊 C 級就係最低級啦，B 級就係中級啦。頭先都講過 ，A 級就係最嚴重啦。咁而講到用N95 口罩嗰陣時咧，就會牽涉係見到係 B 級同埋 A 級嘅情況咧，就會用嘅。咁亦都講到啦，話處理屍體嘅時間咧，同時係應該有N95啦、眼罩啦、嗰套白色嘅防護衣啦，同埋等等，仲有唔同 嘅手套啊、工具啊咁樣嘅。咁呢啲情況之下嘅，就係睇下當時嘅工種是否需要用到呢一啲嘢啦。咁亦都會講得好清楚咧，就係、是、當時即係、就是、去到 A 級嗰個情況的話嘅，就連呢一個警署咧都係要即係唔俾訪客啊，要封咗唔同嘅建築物啊。咁呢啲情況都係有提到嘅。每份即係、就是、英文版嗰個差唔多有80多頁，中文版90頁，即係其實好清楚講到明喺唔同嘅情況之下咧，究竟警方係應該用咩裝備，同埋應該做啲咩措施嘅。 咁嗱，譬如話而家係 A 定 B 定 C 就冇咁講法嘅，就係睇嗰陣時嗰個行動嘅。嘅性質係乜嘢係嘛？ 係係，其實係睇嗰個嗰、那個指揮，即係當時指揮嗰個副處長或者助理處長佢嗰個決定係點樣嘅。咁同埋佢哋嗰個分別咧，就同呢一個衞生防護中心嗰個界別咧係冇直接關係嘅，就純粹係佢哋自己一個即係、就是、判斷嚟嘅。但係當然啦，佢哋會徵詢佢哋即係啲專家嘅意見啦，咁樣。咁我嗰個指引就係咁樣寫嘅。 咁大家有意見嘅話咧，對於而家政府用嘅裝備。究竟是合唔合適啦？佢哋有冇用過龍啦？有冇啲地方唔夠啦？要有一啲改進啦。大家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嘅。而嗱，雖然喺坊間啦，好多人話喂，警察係咪啲裝備特別多咧？警察嘅講法咧就係話，佢哋而家譬如口罩嘅數目咧。口罩只是夠7日用嘅啫，咁呢個係即係警察方面嘅講法啦。嗱，喺電話裏邊咧有謝女士啊，聽埋謝女士點講啊。謝女士你好， 係你好啊，請嘉倫嚇，我就想講下關於嗰啲警察嘅裝備啦。咁其實我上個星期咧就有機會由紅磡行去佐敦，再由佐敦行去油麻地嘅。咁咧，我其實途中咧一個警察都見唔到。咁我唔係話佢哋唔做嘢，不過似乎佢哋冇啲醫護人員咁急需要咁重嘅裝備咯。咁另外我都想講關於，即係其實政府真係要好好考慮下點樣分配啲資源。而家邊個急就要分配俾邊個咯。因為似乎佢哋嗱，譬如你話有大型事件咁樣啦，咁唔係次次都要捉人噶嘛。咁所以即係我諗係要好好地分配資源咯，同埋我都想講下咧，我其實就住喺理工宿舍紅磡嘅對面嘅嚇。咁星期上個星期六佢哋有活動，咁我都冇去嘅，因為我覺得如果有需要徵用到去檢疫嘅時候咧，我都會同意係集體去檢疫咯。就唔好大家呢樣反對嗰樣反對，咁我哋香港係做唔好噶啦。因為而家我哋需要快啲辨別到啲病人，集中埋喺邊一齊，希望幫到香港，而唔係個個淨係只思為自己咯。 即係你講緊各區嘅檢疫中心，大家都應該贊成係嘛？ 咁我諗當然睇各地啦。其實我就係正正佢對面嘅咋，喺理工宿舍對面嘅就學生宿舍，因為佢要攞嚟做檢疫。中心啊嘛，咁佢哋星期六有集會，但我自己個人係即係我都冇辦法咧，因為去檢疫，因為依個係大家嘅事咯，唔係一個人，我都同情嗰、那個屋村嗰個嘅，大家等咗咁多年，咁但係冇辦法咯，即係如果俾著我都會寧願拎出嚟俾政府做咗嘢先，因為雖然呢個政府真係幫唔落，好老實。真係幫唔落，佢真係冇一樣嘢做得好，教育又唔得，俾錢人哋都俾得亂曬大龍，有啲錢根本都唔使俾嘅，係咁佢又俾，咁係咪嘥曬納税人啲錢？ 但係即係隔離中心啊、檢疫中心都係有需要嘅，大家 係啊，所以大家就應該互相幫助咯，即係唔好話因為對政府唔好就係唔係都舉腳，係唔係都反對，咁就唔係幾好咯。 好多謝謝女士嘅意見啦。電話裏邊咧，我哋把握時間，仲有鄧先生，鄧生你好啊。 你好，主持人，你好啊，鄭生好。 鄭成龍喺度，係。 就第一個問題，就如果你攞到條數咧，就係佢突然間攞多咗，亦或係平時攞咁多。第二個問題。就我做咗30多年救护车，我退咗休噶啦。我俾个口罩啲师傅都唔使用嘅。 系， 仲有咧，丝网都唔使用喎。咩叫丝网啊？ 系，即系推丝嗰啲。 唔系推丝啊，丝网就系佢负责去敛货。我哋以前要车埋去敛货噶嘛。 系， 丝网嚟到佢哋都唔使戴口罩喎。 系啊， 丝网就系负责去登记啲死人。 即係你嘅意思係 佢登記啲死人啊嘛？我次次我以前我八二年入、入職嘅，咁我哋以前就冇黑箱車嘅，我哋要車埋去。 唔係咁，而家有新冠狀病毒啊嘛，大家應該小心啲嘅。 所以你咪要問下佢平時有冇用咯？ 係。 而家佢而家突然間攞得咁多嘅咧， 嗯， 就一定係爆咗棚。但係仲有第三個問題， 嗯， 而家有兩個消防員、三個救護員被隔離。 嗯 点解啊？佢哋都有做装备噶，有戴手套，一定有戴噶。 系， 但系高过八百已经系危殆咯。过咗咁多日先话要去隔离。 嗯，系。 咁点解？系补飞啊嘛？呢啲 即系你讲紧攞装备嘅嘢系？ 唔系啊，即系而家要隔离嗰五个人系补飞。 系，咁我以前都要做嘅，咁都要做。 去到医院就唔讲，后边我去咗三转车之后，佢叫我架车off one， 跟住我哋三个人要去睇医生。 嗯。 呢啲佢補飛， 明白明白。咁啊， 仲有咧，差人咧係唔中意戴口罩，唔中意戴手套嘅。 嚇， 佢覺得好冇面嘅。 係個好， 係啊，真啊，我俾佢都唔愛噶。 係明白明白。 唔使啦，我又唔使掂佢咁。 哦，咁啊，而家可能唔同嘅，而家真係可以即係飛沫傳染啊嘛。 佢而家咧就因為咧個個咧，因為而家啲以前。SARS 期間，我哋都唔係個個戴口罩嘅，但係後來咧，而家咧，因為你政府呼籲啊嘛，初期， 係啊係啊， 但你冇咗口罩嘅時候，政府又呼籲啲人唔好戴口罩啊嘛。 哦，咁呢個就係睇嚟好多醫生嘅建議係 政府一早已經呼籲咗啲人要戴口罩啊嘛。 好，明白，多謝鄧生嘅意見，多謝鄧生嘅意見。嗱，其實衛生署建議咧，處理新型肺炎屍體嘅時候係要用外科口罩啦，用手套同埋用保護衣嘅嚇。咁嗱，阿鄭成龍剛才鄧先生就提到嗰個數字問題啦，其實嗰個數字大家見到而家喺報紙上面見到嘅咧，其實都唔係完整嘅數字，佢係講緊咧就係二至四月啲政府部門咧預期需求嘅數字，咁所以話之前本身有幾多存貨都係未必咁清楚嘅，未係好全面嘅。 係同意嘅。 嚇，咁所以咧即係大家見到喺報章上邊嘅呢一堆數字咧，你可以將佢睇為大家而家要求。每個部門要求政府物流處俾佢嘅一啲嘅數字啦，就究竟佢自己本身有幾多存量啦，又或者預期係幾多啦，都仲有好多數字咧未係清晰嘅。好啦，咁啊，同鄭成龍跟住我哋七點鐘新聞之後翻嚟繼續傾。 表示停牌橫濱嘅鑽石公主號遊輪上再多99人確診新型肺炎，其中70人冇病徵。船上染病乘客或者船员人数增至454人，而美国政府派出两架包机接载钻石公主号上大约340个美国公民回国，首班班机抵达加州空军基地，另一架包机预计稍后抵达德州空军基地，乘客要在基地隔离14日。美国国务院早前表示，在撤离的美国公民当中，有14人对新型冠状病毒呈阳性反应。但由於他們並沒有症狀，因此容許他們登機，但要在包機上的特定區域隔離。天氣方面，強烈冬季季候風正影響華南，本港下午非常乾燥，多處地區相對濕度降至 30% 左右。本港地區今晚和明天天氣預測，天晴乾燥，天氣寒冷，明早市區最低氣溫大約10度，新界再低兩三度，日間最高氣溫約17度，吹和緩東北風，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三早上寒冷，日间干燥。本周后期气温逐渐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同霜冻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5度，相对湿度5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两宗交通意外。两宗都已经清咗场噶啦，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嘅第三同埋第四线重开，但系咧仲有少少车龙啦，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有少少挤塞，龙尾去到观塘警署对开。另外咧就系伟业街嗰边啦，较早时咧西行去九龙湾方向，伟业街近住基业街曾经系全线封闭噶，咁而家咧行车线系重开噶啦。但是附近一带都是比较挤塞的。伟业街去油塘方向的龙尾就去到牛头角警署。而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那段都是很挤塞的。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对开和启福道近油站。另外就是观塘绕道去鲤鱼门方向，龙尾过了丽晶花园。 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接近正总，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码头，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方面窝打老道返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慢车，龙尾在创资中学。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乡事会路多车，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林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屿干线欣澳道方向迪士尼。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手下留情，一呼百应，为香港人加把劲。 各位香港电台第一台的听众，我是手下留情之友戴耀明。 我是手下留情之友胡孟清。 我是手下留情的铁粉张雷。 大家注重个人卫生，有公德心，我们就可以正面这样面对每一天。 如果开饭已经太晏，手下留情至啱你送饭，放松啲啦，香港人，今次我们一定一定可以大步揽过的。 香港人强啊！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郑成龙。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而喺电话里边咧，我哋继续有我哋今日嘅评论员郑成龙噶。 系你好，阿嘉 伦。系啊，嗱咁啊，我哋刚才都倾到警察嘅装备啦。嗱，其实而家。基本上咧，全世界都搶緊各種各樣嘅醫療裝備、啲保護裝備啦，都即係大家都係一件即係都幾頭痛嘅事啊！ 是啊，冇錯冇錯，咁所以即係大家都喺唔同國家都喺度揾緊一啲即係醫療上面嘅裝備啊，咁但係即係香港始終啦，大家個水平即係我哋醫療系統裏面要求嘅水平都高嘅，咁要揾合適嘅裝備咧都係相對困難。 嗱咁講到即係醫療系統嘅裝備啦，我哋都知道啦，就係、是。即以前沙士又是今次的新冠状病毒亦都是除了会置人于死地之外，另一个即更加令人担心的就是它是会令到有大量病人是病了，然后高的传染性是会令到很多医护都受到即直接的威胁，同埋会威胁到整个医疗系统崩溃的话，即令到整件事就更加严重。所以即医护的装备是不是足够呢，亦都是很多朋友在讨论的话题来的。好了，我们跟电话里面香港专职医疗人员及护士协会干事刘海文谈谈先。刘海文你好啊。 你好啊，欧嘉伦你好，郑成 龙。你想问下刘海文，最近呢很多的医护都说、其实医管局提供的一些的、装备或者是他们的个人防护装备的指引、建议呢、好像是不是越来越即係個標準會低咗啊？定係而家係真係好唔夠啊？ 其實都一路都唔夠噶啦。我哋見到嗰佢喺公開嘅場合咧，一路都聲稱話夠啦，1月30號、1月31號，但直至到2月8號咧，即係工業行動完結之後咧，就突然間煞有介事話得翻一個月嘅庫存量咧。咁呢樣嘢令到我哋所有同事都好震驚嘅。咁究竟係幾時先發現佢係唔夠嘅咧？點解同埋點解會個時間咁啱會係？在工業行動完結之後第二朝上櫃台的星期六問責就講呢，那是不是如果不邀請他上來做直播他就不講呢？其實 我想問一下，其實在你們工業行動當刻呢，醫管局一直都說夠的嘛，一直都說沒問題的嘛。 是是，亦都他沒有說過不夠，總之就是，所以就是令人難以洗脫他們那個隱瞞 希門前線嗰個嫌疑。 咁你覺得而家醫管局俾你哋嘅裝備咧，有啲乜嘢不足嘅地方？ 醫管局俾我哋嘅裝備，咪叫我哋攞下好慳住用咯，係啊。 例如咧，點樣慳住用法啦？同以前有咩唔同？慳 住用可能一間得一兩個 N95 啊咁樣咯，甚至係有啲佢聲稱唔係高危地區，即係 high risk area 嘅地方咧，就可能俾佢哋用 N95 咯。但基本上咧，我哋喺病房咧同病人做護理埋身嘅護理咧，其實都有好多霧化嘅程序咧，係需要用一個比較高規格嘅煲衣咧嚟做一個保護嘅。咁例如係抽痰啦，甚至係有啲病人個情況轉差嘅時候咧，我哋需要做插喉啦嚟維持佢嘅生命啊。做啲緊急嘅救援咧，我哋就都要用一個最高級別嚟保護我哋自己嘅，係啦。 咁我見到咧係喺衞生防護中心嗰個有關防護衣嗰個指引咧，嗱我即係好多不同情況就用不同嘅嘢啦。咁但係好籠統咁講咧，就係基本上咧，無論喺指定診所啊，或者隔離嘅病房，又或者係其他病人嘅臨床區域咧，保護衣咩時候用咧，就係、是。進行霧化醫護程序的時候就會用到保護衣或者 N95， 但是根據這一份指引基本上就是如果你是對著一些非病人或者是一些日常的護理都是叫你用外科口罩就夠了，是不是一向都是這樣還是怎樣？ 呢、這個都係啱嘅，但我哋其實咧，我哋唔好忘記，我哋就算我哋冇武漢肺炎嘅病人咧，我哋在日常病房遇到的病人其實有些需要都是要用保護衣的，即但是他是沒有包含在裡面的。例如我們遇到有些病人是 MDRO， 即是多重抗藥性的病源，就是 Multiple Drugs Resistant Organism， 解是 MDRO。那我們都會將這些病人可能放在單人房，甚至是我們為跟他進行護理的時候呢，都會穿上保護衣做一個基本和一個全面的防護的。所以都冇可能，因為佢係普通病房就唔俾佢著保護衣咯。呢一個係唔係好合理嘅，亦都係冇對同事提供基本嘅保障。 係嗱，而家咧，譬如近日咧都見到好多新嘅確診病例，其實佢哋咧係比較個症狀輕微啦，又或者甚至係所謂隱形嘅病人啦。你覺得喺呢一方面咧，即係而家醫院嘅防護裝備有冇辦法係保護到醫護人員喺面對呢一種病人嘅時候嗰個情況？ 其實都有好大嘅漏洞嘅，因為我哋而家見到嗰個庫存真係好少啦，係啦，同埋我哋見到就算高危病高危區嘅，例如係啲隔離病房啊，或者接收嗰啲疑似病人，或者直情確診嘅病人，當然就需要嗰一啲咁高規格嘅保護裝備啦。但其實咧，我哋不容忽視嘅咧，就喺普通病房咧，亦都係被人哋低估咗佢嗰個風險嘅，因為其實普通病房咧，之前已經好多個醫院咧就接收過一啲隱瞞咗病歷同接觸史嘅病人。但佢哋最後咧 turn out 咧都係可能係比較嚴重啊，或者係因為佢哋嘅家屬咧個病情惡化之後咧，佢哋先和盤托出嚟供出佢哋自己嘅外遊記錄同接觸史咯。咁樣令到我哋所有同事咧係擺一個非常極度危險嘅位置同埋高風險嘅感染啊。咁我哋都覺得普通病房其實都需要咧配置呢一啲咁嘅裝備嘅，絕對。 咁而家即係政府就話修改法例啦。咁如果真係佢唔講唔話俾醫生知嗰、那個。接觸史唔話俾醫生知嗰個旅遊史嘅話，都係即係其實係犯法啦。呢方面係咪會有一啲即係比較好啲嘅跡象咧？即係大家嘅風險會低咗咧？有冇幫助咧？嚇 係嘛嗱，咁當然有一個修例599章嗰、那個當然係最好啦。咁但係其實呢一個修例咧，那個保障咧亦都唔係全面嘅。點解咁講咧？因為佢就係保障，如果你嗰個病者係同醫生講大話，隱瞞佢嗰啲病史咧，你先係犯法。 係啊，淨係醫生 嚇。半年啦，係啦，半年同埋有個25,000元嘅罰款啦。咁但係如果你係對護士啦，或者其他支援職系嘅同事啦，甚至救護員講大話咧，但係冇呢啲咁嘅罰則嘅喎。咁基本上咧，亦都係將呢啲參與最前線救援嘅同事咧，擺喺一個最高嘅感染風險，因為咧我哋見到好多病人咧，其實都會有隱瞞。嗰、那個外遊嘅記錄嘅，或同埋接觸史嘅，咁同埋呢一啲人員亦都，我建議係一定要包括埋在內嘅，例如分流站護士啦，或者支援職系嘅同事啦，或者經救護車嚟入醫院嘅，都需要，即係救護員佢哋都係最前線，同埋我哋見到消防處嗰個裝備都唔係足夠嘅，見到佢哋係。 咁我哋剛才都傾過咧，就係即係警察嘅裝備啦，有好多人影咗啲相就會即係認為啦，咦，警察嘅裝備好似係。比醫護仲更加強勁喎，你自己點睇啊？ 咁我哋都見其實咧圖片已經解釋咗個事實㗎啦，因為我哋見到個圖片咧，網上圖片大家都揾到㗎啦，就係見到好多喺康美樓 或者是某一些地區駐守的警察呢，他們用一個全密封的保護衣、即基本上這些保護衣呢，我想我們在醫管局是甚少用的、或者甚少有機會同事有機會用到的、但是我們作為我們現在前線所用的保護衣物呢，都沒有它那麼高的 level， 即是沒有它那麼高規格的、我們都要按埋身肉搏跟病人呢在這個抗疫的最前線那裡保護病人守護全民健康。咁我哋见到其实警察呢拥有呢啲咁高規格嘅装备呢，更加应该呢同所有嘅前线医护人员同一阵线啦，就唔係喺度冷眼旁观啦。我哋见到个游轮，嘩，佢半架游轮咁远喎，100米咁远嘅距离，但着 full PPE， 即係嗰个全密封嘅保护衣喎。咁所以我都觉得係咪有需要用一个咁高嘅規格呢？如果一个咁遥远距离、 警方我解释呢，譬如话喺青衣长康村嗰个做法呢，就係因为有一啲居民佢哋要即係送佢哋走嘛。咁其中呢，当佢哋唔肯走啊，或者有一啲乜嘢争执嘅时候，係要警察去解决问题，所以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咁啊所以呢有需要嗰啲保护衣嘛。 系，而家唔系话佢哋唔需要啊，我系话如果你哋既然我哋医护前线嘅医护，我哋都未有咁高规格嘅保护衣，就去同咁埋身做一个护理嘅程序啦。咁、既然警察有呢个咁高规格保护衣，更加应该同我哋一齐同一阵线啦。即系唔好再做啲无谓嘅指责啦，就喺公开嗰度网上做。 系，阿郑胜龙。 系， 有冇问题？ 系，我想问问咧，就系阿刘海文啦，其实系高规格嗰只保护衣咧，是否系即系所有即系唔同嘅工种嘅同事，即系喺医管局里边嘅都适用咧？即系据我理解就话，如果有啲高规格嘅保护衣咧，就系即系着咗之后嘅喺除嘅时间系做得即系个防护措施或者嗰个保护措施做得唔好嘅时间，受到感染嗰个机会大啲。呢、這个我理解有冇错咧？ 呢、這個我理解都係啱嘅，因為咧我哋著完保護衣，我哋就有一層保護啦。咁啊，當我哋咧完成咗工序啊，或者完成完埋身護理之後，我哋要卸除我哋保護衣咧。我哋假設咧佢嗰個保護衣嘅表面已經係污糟噶啦，亦都係有嗰啲污糟嘢咧，或者係細菌呢啲咁嘅嘢咧。我哋如果用唔係跟一個正確嘅程序咁樣去卸除嘅話，再加埋進行適當嘅手部衛生嘅話咧，其實個感染風險咧同你冇著係一樣咁高嘅。咁、所以呢一樣嘢係好值得關注嘅。 其實咧，你哋所知就係嗰啲保護衣咧點樣除先至啦？因為點解咁問咧？就是、因為都有傳媒影到啦，當時喺青衣長康村康美樓出邊做完嘢之後咧，幾個警察咧就企喺街邊咧，咁就除咗佢啦，除咗連身保護衣咁啊，除咗啦。咁其實要除係。要有啲咩步驟喺邊度除先至啱？ 首先咧，基本上咧，我哋如果係著呢啲保護衣咧，或者除呢啲保護衣咧，一定要有一個特定嘅位置咧嚟去進行呢一啲工序嘅。咁呢啲工序咧，唔係隨便街邊咧都可以做到嘅。首先，你個地點一定唔合適噶啦，呢樣嘢毋庸置疑嘅。你會唔會接受到有一啲咁樣水平嘅環境都可以做呢啲咁嘅工作咧？我就非常之不能苟同啦呢樣嘢。 要喺咩地方先得？ 每一个机构咧，都要同佢嘅感染控制嗰度咧商量咧一个位置咧，系做最适合嘅装置同埋卸除嘅工序咧，一定要系啦。咁但系喺街咧，真系唔适合嘅。我老实讲，系啊。 吓， 街边真系唔适合。 咁唯一嘅解释，唔知系咪就系、是？其实佢喺成个行动之中冇乜接触到一啲危险嘅居民，所以随便处理都得咯，系咪咧？嗬？ 咁系咪啊？咁既然佢哋都未必有需要，咁你有需要嗰阵时先再着咯，会唔会都系可以接受呢样嘢？系啦， 好啦， 或者系真系系咪同埋佢人手嗰度系咪真系咁多要咁多人咧？呢、這个都系关警方嘅行动安排啦，咁我当然 comment 唔到啦呢样嘢就。 好，明白。嗱，我想问翻你最后一个问题啦，就系、是、即系关于呢、這个即系医管局而家提供俾医护嘅装备咧，你就即系我谂好多医护都讲过就系唔系咁够啦，同埋每日都可能系就算 N95都系一两个咁啦。有冇医护其实要自己去张罗呢啲防护装备喺翻工嘅时候用 啊？其实好多啊，可以话俾你听，因为咧眼罩啊、面罩啊嗰啲，我哋同事咧。都可以盡量可以洗到嘅，咪自己用翻落停翻乾，搞到啲病鋪好似釣鹹魚咁樣，釣曬喺度晾乾，或者係啊，因為為咗慳住用啊嘛，或者件間可能要著成間咯，即係嗰件外 反而保护衣啊， 系 系啊，因为惊唔够货啊，系啊，同埋护士都做啲好自虐，系啲好自虐嘅工作嚟噶嘛。我哋为咗唔想嘥件保护衣，我哋限制我哋自己嘅饮水啊、食饭啊、去厕所啊呢啲，呢啲咁样嘅行径啦。咁又咪用，因为我哋我因为去厕所又要除又要着翻，咁咪嘥咗一件咯。咁我哋都唔希望呢啲咁珍贵嘅资源咧，系被浪费嘅，或者系好轻易咁嘥咗嘅。 明白，咁好啦，咁希望医管局去揾到多啲器材啦，揾到多啲装备啦，亦都可以喺其他部门嗰度，唔知可唔可以调啲过嚟嘅咧？好啦，唔该晒你，唔该晒， 最好啦，系，多谢晒欧嘉伦， 好，唔该晒刘海文，系， 麻烦你，系， 刘海文系香港专职医疗人员及护士协会嘅干事啊。郑成龙点睇咧？即系其实而家即系警察方面就系、是、刚才阿刘海文就讲法，即系佢唔系话觉得警察唔应该用，而系既然警察喺嗰度有呢啲保护衣嘅话，咁应该医管局或者医护都应该要有啊。咁点睇咧？ 见到咧就警察有个指引咧，头先都讲过啦，就系话个警队传染病指引里边咧，其实有个附件 M 嘅，附件 M 里边讲得好清楚咧，即系无论喺边个级别嘅情况里边咧，如果系喺警务人员直接协助呢个卫生主任咧，佢系接触有机会接触啲受感染人士咧，都系可以着白色嗰套防护衣啦，亦都要加手套啊、鞋套啊、即起手套啊。眼罩啊、酒精啫喱啊，同埋面罩等等嘅。咁但係咧，亦都冇提到咧，就係話當佢穿着嘅時間嘅情況係點咧，同埋佢卸下即係卸低呢一套裝備嗰陣時個處理手法應該係點？咁可能呢啲就需要一啲更新嘅即係行為，要睇睇哇，依究竟係咩情況除啊？咁先至可以即係係一個合適嘅動作啊，咁樣咯。 同埋可能要真係訓練過先識除嘅，因為嗱見到即係其實要除嘅話咧，譬如話要逐。即係由內到外咧，咁樣捲住咁除啦，等出邊受污染嘅地方唔會俾自己隻手掂到啦，等等啦，同埋要棄置嘅時候要有啲特別嘅膠袋去抌啦，就唔可以隨便抌落啲黑膠袋度啦，當係醫療廢物咁棄置啦。咁所以都要幾多配套啊？ 同意。咁同埋就係、是、我諗喺醫管局採購方面係應該即係更加靈活啲啦，因為其實坊間有唔少人都係搜羅到呢啲即係裝備翻嚟嘅。咁但係有時就係話，因為外醫佢見到張證書未必係英文嘅，佢要翻譯啊。咁其實即係講真，而家呢啲醫療物品咁缺嘅時間的話嘅，唔係咁多人係肯同佢做翻譯嘅。咁所以咁佢有個批貨咧，就等咗3日先覆。咁結果咧就可能有10,000件喺市面嘅。咁到佢覆嗰陣時得翻400啦咁樣。咁即係好多時都會出現呢啲情況。 即係你意思係而家其實可能咧有好多呢啲醫療用品四方八面湧緊入嚟，但係。可能同海關啲標籤啊，各種嘅繁文嘅續節啊，所有嘢要搞嘅時候，可能會即係嘥咗啲時間係嘛？ 同意啊！其實今日4:00嗰陣時咧，我知道有10,000件呢一啲白色嘅防護衣咧係喺市面嘅。系啦，咁但系就因为证书问题嘅，咁即系可能 H 嗰边系要睇清楚啊，咁样，咁呢啲可能到听日佢哋复得或者后日可以复到嘅时间咧，咁可能呢啲防护衣就已经冇咗俾国内或者唔同嘅地方嘅人，就已经抢购咗啦。 即系要抢，咁但系可能系咪即系医管局成日都话，如果嗰啲唔合规格嘅话咧，复保险唔赔啊嘛。 我都同意嘅，咁但係即係喺呢啲即係咁緊缺，即係資源咁緊缺嘅情況之下嘅，咁我覺得即係可能係要拎咗翻嚟先，然後自己再去即係再睇清楚咯。因為其實唔同嘅地方，我諗尤其是國內個疫情都係嚴重嘅，咁又係好多唔同嘅我哋叫買手咧，都喺香港買咗呢啲資源就揾翻上去，咁所以其實香港都係緊嘅。 嗯哼，好啦，大家有咩意見打電話嚟18723111一齊傾啦。電話裏邊咧有楊先生嘅，楊生你好，楊生聽唔聽到楊生？ 楊先生， 咦？阿楊生個電話有啲窒一窒啦，我哋一陣先至再揾個楊先生啦。嗱，跟住咧，即係仲有一個大家都仲好關心嘅題目啦，就係、是、喺日本橫濱嘅鑽石公主號啊，咁都幾得人驚嘅喎。嗱，啱啱嘅消息就係今日咧又再多99人係確診啊，嚇呢樣嘢咧都即係。令到而家確診嘅人咧已經係增加到400多人啦，咁所以咧，即係呢樣嘢都係一個幾嚴重嘅問題啦， 系 我见到个情况就系、是，即系究竟船系咪一个好嘅隔离措施咧？即系设施咧？咁呢个都系即系就住呢一个情况咧，我都即系再三问过啲专家嘅。咁啲专家就话啊，如果通风系好嘅，或者个船上面有一个即系好嘅抽风系统嘅，其实就冇问题嘅。咁但系如果个船上面嘅设施未必系咁适合咧，即系话你话香港，如果我哋出边有啲赌船或者系一啲即系大啲嘅船嘅话，可唔可以做得到咧？真係要睇清楚嗰個設施係咪真係可以適合做一個隔離嘅措施。 係啊，所以咧，而家嗰只鑽石公主號咧，已經成為咗即係中國之外咧一個最大嘅一個感染群組啊。 係 係啊，咁所以你見到400多人感染咗啦，咁而咧當中咧就有21個係香港人嚟嘅，咁成隻船咧3700多人。咁有不同國籍嘅人啦，咁而香港咧都有幾百個香港人喺上面嘅。咁而今日咧，保安局咧就宣布咗啦，就會派遣一啲先遣隊伍咧，總共有30人啊，就已經係去緊日本嘅橫濱，咁就會咧準備接香港人翻嚟嘅。聽日咧就會有更多嘅醫護人員咧，亦都會出發去日本。咁而家嘅準備咧就係、是、會喺大概2日之後啦。香港政府就會準備包機啦，係會送翻呢一啲經過體檢之後係冇感染嘅香港人咧，係翻香港嘅。而個問題咧就係佢哋要即係可能要面臨啦，應該都要噶啦，就係14日嘅隔離啊。咁嗱，當中有啲香港人就覺得，喂，佢哋喺日本咧已經隔離咗好多日噶咯，同埋咧，如果我唔翻香港嘅話咧，分分鐘可以喺日本周圍走添喎，點解要喺香港隔離咧？咁點睇咧？鄭成龍 嗱，我聽到保安局局長嘅講法咧，就是、因為無論係即係總之佢梗係船度，無論佢係跟香港呢個包機翻，或者經其他方法可以翻到嚟啦，有呢個記錄之後咧，佢香港都係需要有14天嘅隔離嘅。咁睇落嚟就係因為其實每天都喺呢個遊輪上面咧，都係有唔同嘅新嘅個案發生。咁究竟嗰個接觸面喺邊度，同埋經乜嘢傳播？究竟發病嘅時間或者佢接觸到病毒嘅時間，究竟係喺邊個時刻咧？咁都唔即係未確定嘅。咁所以我諗即係政府而家個諗法就係話，哦，而係需要咁樣就係、是、一嚟到香港啦，就要重新做個14日嗰、那個隔離咯。係 咁都見到有啲醫生話，其實你可以將成隻船咧都視為一個疫區啊。咁呢個疫區你喺疫區裏邊都唔算隔離嘅，咁所以要再隔離，翻到香港都繼續隔離。 係同意嘅。咁另外就係要考慮去即係支援嗰位嗰啲人員嗰、那個。裝備啦，咁但係縱使即係裝備齊全嘅，個接觸係即係頻密嘅，咁究竟翻到嚟呢班隨團嘅人員或者去支援嘅人員，是否又要即係需要做一個隔離嘅情況咧？因為其實一個即係相對嚴重嘅疫區咧，即係我諗個防護方面咧應該要做得足啲。如果唔係咧，就可能有啲同事翻去本身嘅工作崗位，如果係染病嘅，就會做一個即係相對嚴重嘅爆發。 而家即係政府過咗去嘅人咧，即加埋應該有30多人嘅，甚至 即 係來 自唔同嘅部門，係啦，係啦，係啦，入保安局又有咁啊，另外一啲有8位醫護人員，咁去翻去工作崗位又點樣咧？咁我諗可能真係要做一啲即係相對緊啲嘅保障措施啦。 係啊，嗱，而家嘅計算咧就係應該要2隻包機先至夠嘅，因為雖然話300多人，但係咧要坐得好疏，係避免交叉感染嘅。嗱，我哋聽一節新聞之後翻嚟繼續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将会派出2架包机，接载停泊在日本横滨钻石公主号邮轮上大约350名港人返港。目前有21个港人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保安局副局长欧志光同入境处处长曾国卫率领约30人去东京协助港人返港事宜。明天会再有另一队人出发到当地。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表示，邮轮上的港人在船上完成病毒检测后会送至羽田机场返港，并要接受体温检测，机上有特别座位安排，预料最快星期四返港， 到埗后再接受14日隔离检疫。在船上的杨先生说，即使不满意回港后要隔离检疫，都无奈接受。旺角金神有持刀抢，有人持刀抢走几千元厕纸的案件，警方拘捕两人。警方在6点多接报，说送货工人在旺角道97号一间超市外，被三名男子持刀威吓，抢走一批在超市外的厕纸。卫康发言人说，对事件感到惊讶，正配合警方调查。发言人说，近日对厕纸有需求急增的特殊情况，令分店暂时缺货，已经全速加快补货速度，尽力回应市场需求，强调超市有足够厕纸供应，呼吁顾客无需大量囤货。由6个旅游业界和20多间旅行社组成的香港旅行社解困大联盟，要求政府和私人业主减免租金，协助业界渡过难关，希望本月内获得答复。若果未能够回应诉求，不排除日后再有行动，例如商场熄灯。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思荣说，希望业主免去本月和下月租金，四月和五月租金减半，或暂时以旅行社已预缴的按金抵消。他说，政府身为港铁大股东，应该带头减免租金。新华旅游总经理苏子阳形容，业界处于寒冬时期，早前有小业主宽免租金，但是港铁等大业主就一直未有任何减免措施。专业旅运行政总裁高郑恨芳表示，现时业界面对的情况比沙士时更加困难，不希望出现裁员，宽免租金能够直接帮助业界。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到访多间在港中资企业，了解新型肺炎防疫防控、市场供应、金融纾困和风险防范等工作，要求全力支持配合特区政府，共同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骆惠宁到中资企业的仓库，了解猪肉、大米和日用品仓储和供应情况，强调保供应就是保民生，企业要继续稳定储备，增加供应。刘慧玲又到中银香港总部，说在这个特殊时期，可以再谋划推出一些金融支持纾困措施，协助中小企业和市民应对经济下行带来的困难。刘慧玲又到中石化香港的青衣油库，充分肯定中石化保障香港油品的稳定供应，强调要找好油库和油气站等地点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天气寒冷，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10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约17度，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三早上寒冷，日间干燥，本周后期气温逐渐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和霜冻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5度，相对湿度4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报告隧道情况先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咧，就仲系繁忙嘅。咁啊，不过龙尾短咗噶啦，龙尾而家去到柯达大厦附近。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龙尾近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附近，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正常，是尖沙咀线就多车一些，龙尾到何文田港铁站附近，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龙尾在果栏，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的龙尾近住浸会医院，龙翔道支路都是多车一些的，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的龙尾过了翠屏南村接近泳池的。九龙区的路面情况主要都是集中在观塘那边比较塞车，之前伟业街西行近住基业街的意外事故清晒场的了，西行线交通大致几好，但是都影响到东行线的交通都是相当之繁忙的。东行去将军澳方向的龙尾差不多排到去九龙湾德福花园的。观塘绕道东行去将军澳近住考明街一带亦都是多车，龙尾去到太子道东那边。 另外仲有觀塘道啦，觀塘道東行去油塘近住裕民坊一帶咧，就仍然係多車嘅，龍尾去到龍翔道近住彩虹村。至於新界方面咧，就而家大埔公路啦，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粉嶺方向，近住呢一個市中心啦，同埋火車站咧就仲係多車，龍尾去到美林村。安全车速报告有青屿干线欣澳去迪士尼。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过紧马路嘅时候见到绿公仔闪动就要尽快横过，如果未开始过咧就千祈唔好过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香港有关病毒的形势，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 传播非常之有效率，根本同抗原漂移咗嘅流感一模一样。 即系之前讲过，可能有百四万人感染，而家点评估系？ 一路都系咁讲，好多人写嚟闹我，但我唔理咁多，因为事实归事实，要睇个科学，就唔好睇你自己嘅感觉。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郑成龙。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咁。电话里边继续有我哋今日嘅评论员郑成龙啊， 系 你好啊， 你好。 我哋倾下即系喺钻石公主号嘅问题啦。咁嗱，而家咧钻石公主号上面3700多人啦，当中咧就有330个香港人嘅。咁其中咧啲300多个香港人咧，有260个系攞住香港特区护照。有70个就攞住外国护照，300多人当中咧，亦都有21人确诊。而今日咧，最新嘅消息就系有99个人，多99个人咧系确诊嘅，即系全船嘅人啦。咁啊，令到全船嘅确诊嘅人数咧系有450多人噶啦。咁见到咧，即系呢个船上面嘅疫情咧，最少就系确诊嘅人系越嚟越多嘅。嗱，我哋咧就联络到喺钻石公主号上面嘅。资讯保安专家杨和生啊，杨和生你好， 系你好，大家好， 系啊，嗱，我哋都好关注而家船上面嘅情况啊，你哋而家即系情况如何咧？最新今日有咩新发展咧？ 今日咧就暂时冇乜特别新发展啦，就咁听船长最后一次广播咧。就談論到咧，就譬如加拿大人咧，準備可以落船個安排係點樣樣？咁因為每次落船咧，佢哋船公司都會有啲協助嘅，譬如話幫我哋拎啲行李落去啊，咁樣樣嘅。咁好似琴日咧，美國個啲班船客咧落船咧，船公司亦都有協助。咁佢今日提示就係、是、就話俾啲加拿大人聽啦，就落船個安排啦。 嗯， 不過當然我哋香港人咧，就應該就仲未有安排啦，暫時就。 而家我諗你都見到就係、是、個消息就係、是、保安局啦，就加埋曬入境處咧，就30多人係去緊日本啦。咁似乎咧就根據啲消息就應該後日到就有包機嘅。你所接觸，譬如你自己咧，係咪都準備飛翻嚟香港？ 其實我都諗住準備飛翻嚟香港，因為香港有啲事務要處理嘅，所以我哋都唔可以再逗留得太耐啦。咁所以如果而家有包機，可能我哋都會選擇。而且我哋有另外一考量咧，就係、是、因為今次翻嚟都要再入隔離中心，咁變咗就係希望早啲再完成埋另外一個14日咯。 嗯嗯，對於翻到嚟香港都要再隔離14日咧，你點睇啊？ 當然啦，我哋覺得呢樣嘢係咪真係有需要呢？因為我哋喺船上呢其實都已經隔離咗咁多日，而且船上亦都會進行測試啦，好似今日呢、我哋都測試咗啦。咁如果結果係陰性嘅話，咁其實理論上我哋同任何一個冇受感染嘅人應該就唔會太大分別嘅。咁所以呢，如果係咁嘅情況下呢，返嚟香港仲有冇再額外需要嗰14日呢？或者定係咪會唔會仲有啲仲更加好啲安排呢？咁樣樣，咁呢個就即係我哋有啲意見囉，喺呢方面嘅安排就。 係喺呢方面你有冇同其他香港人都有聯絡緊㗎？即係喺船上面其他人， 其實喺船上咁啱就識到兩個家庭嘅人嘅，咁娘娘有好自謙咁講過咧，都係話有冇需要再另外嗰隔離嗰14日啦。咁亦都有談論到嘅話咧，可能個極其量不如家居隔離咪算咯。咁起碼喺家居嘅門咧，點都好喺隔離完嘅生活啦。 係嗱，我想問一下咧，你哋喺咁多日嚟喺船上面嘅生活咧，大概係點㗎？ 如果係隔離嗰日開始咧，其實個生活咧就好穩定嘅，即係未試過咁有規律添。因為咧差唔多時候早餐嚟有人送嚟，差唔多時候午餐同晚餐亦都分別會送嚟噶。咁即係一日三餐就唔係問題啦。咁啊，間唔中就聽日留意下船長廣播啦。而家佢安排咗一日都係大概三次到，都係大概早5萬到，有新消息會同我哋講下啦。正如今晚講咗，就係加拿大人落船安排咧，已經透過呢個廣播讓我哋得知啦。咁另外就 你可唔可以出離開間房嘅？係咯，有冇嘢娛樂噶？有咩做？ 房我哋就唔離開得噶啦，因為喺隔離開始之後咧就雙向嘅，出面啲人又唔入得嚟，我哋都出唔到去咁樣樣嘅。唯一可以出去嘅時間咧，就佢哋喺所謂叫我哋稱之為放風嘅時間啦，就係有一個鐘頭輪流分批喺唔同住唔同倉房嘅人咧，就可以上去甲板度透透氣啊，每次一個鐘頭咁樣樣咯。 即係好少人嘅咋係嘛？喺個甲板上面都。 佢其實如果我大概粗略估算咧，一隻船大概1500間房，咁佢每一日咧就分咗六輪時間嘅，咁平均兩日咧就巡就輪曬啦，咁看大概呢個參考數字咯。所以佢都盡量咧就係唔會話太多人嘅，因為佢哋一個條件就係咧唔可以聚埋一齊嗰啲人，就算喺甲板度咧都要企得疏落啲。傾偈咧都要保持2米距離咁樣傾嘅，呢個就係佢哋嗰個條件嚟嘅。 嗱，咁見到咧，而家確診嘅乘客咧，每日都喺度增加緊啦。我想問下你乘客自己之間有冇估計點解會一路越嚟越多人確診嘅咧？船上面有咩因素會造成咁嘅結果嘅咧？ 係。我哋嘅討論咧就冇乜特別話嘅點解確診，不過我自己諗咧就係因為當初香港嗰個同香港有關嗰個個案咧，佢係1月20至25號喺只船度嘅，咁可能佢嗰陣時都已經 spread 緊，而且亦都有啲人 overlap 嘅，咁喺嗰個時候一路玩，我就後期 join 上去嘅，我25號先上船，即係佢落船嗰刻我上船嘅，咁但係咧都仲有10日時間嘅，咁而一路咧船上咧其實咧就啲人咧就唔會話對於呢、這個冠狀病毒嗰陣時咧個敏感度咁高，所以冇咩人戴口罩嘅。除咗船公司，船公司有逼令我哋咧，即係叫做咧，強烈建議我哋咧出入咧，就去啲餐廳同埋自助餐區域咧，一定要洗手。佢哋有個人喺度嘅，我哋一行入嗰個區域咧，指住去指我哋去洗手地方。有做呢個措施之外咧，一路都冇乜嘅其他戴口罩嘅安排噶啦。咁變咗咧，其實都有咁長時間，可能咧 spread 緊嘅。咁去到隔離嗰一刻開始咧，就先開始進行檢驗。咁你唔檢驗就冇個數字出啦，一檢驗佢啲數字就慢慢浮出嚟咯。所以唔排除有機會嗰陣時候咧，可能個散播咧都犀利嘅，都唔出奇嘅。 會唔會即係有啲人估啦？即係純粹估啫。即係咪同個通風系統有關咧？即係而家都一路有新嘅，定係之前一早潛伏咗咧？ 這個就要他們再詳細研究先知啦。不過就是通風系統那裡船公司都有個聲明出了的，就告訴我們聽，就是他們現在通風系統都是抽新鮮空氣進行空調的，所以就不是說網上流傳所說，就是說那些空氣在不停地循環的，所以這個他就釋除了我們疑慮的。所以而且他們都有引述到美國 CDC 那個報告說 咧，暫時呢個病毒就唔會話純粹單純喺個空氣就咁傳播咯。咁所以佢有有同過我哋溝通過嘅關於空調嗰樣嘢就 係啦。咁幾即係咁多日以嚟咧，特區政府咧有冇聯絡過你哋，或者同你哋講過啲咩，做過啲乜嘢 特區政府咧就冇嘅，其實就應該冇主動聯絡過我哋噶啦。不過我哋就反而。喺日船公司派張紙俾我哋，話唔同國家想聯絡翻你哋國家代表喺東京嘅代表咧，就有個聯絡俾咗我哋。咁我哋即管 send 個電郵過去啦。咁佢哋都好快將個電郵轉介咗入境處。入境處應該半日後咧，就係打電話嚟問我哋有咩特別需要嘅。咁如果我哋冇乜特別需要啦，我哋個目的希望都係留翻個聯絡俾佢。如果有咩需要要揾我哋，可以即刻揾到我哋啦。咁其後都冇乜特別聯絡我哋噶啦，直至到上個星期，依家星期五到咯，就叫做係派咗一個禮品包仔俾我哋咯，嗰啲基本日用品俾我哋。咁嗰個就係另外一次對我哋嘅接觸啦。咁其後咧就個短信咯，短信就係你哋傳媒都應該知道話會有派包機嗰樣嘢。咁其實我哋睇到嘅信息咧，基本上同你哋全部收到一樣噶啦。最大分別係我哋遲少少咯，你哋仲快過我哋其實。 係咁，而家係咪報緊名？邊個要包機走？咁已經報咗名定係點啊？ 邊個要包機走咧？其實琴晚有個電話打過嚟咧，就問我哋意向。咁佢純粹我覺得佢係問個意向嘅啫，冇話即係話咧係報名嗰樣嘢嘅。所以睇安排咧，我而家都成日俾啲朋友問啦，哇！你翻得嚟嘅喎，咁其實就唔係嘅。因為咧，基本上我連邊個日子我都唔知道，甚至話包機咧，飛行時間啊，其實講星期幾咧，我哋係冇正式同咧啲人話俾我聽，其實係星期三飛得定係星期四飛得咁樣樣。 佢冇正式公布嘅，都係啲傳媒喺度即係抽絲剝繭咁樣揾翻啲料翻嚟嘅啫。 所以我哋都唔知嘅，到而家為止。 係啦。最後一個問題啦，有冇啲乜嘢想即係特區政府而家可以做嘅咧，為你哋做啲事情咧？ 我諗如果特區政府真係想為我哋做嘅，就第一量一下咧，到底翻去之後嘅隔離安排啦。如果真係要我哋喺一個演疫中心隔離咧，咁可能麻煩佢哋啦，喺其他我哋生活到上面咧支援好啲啦。咁呢個就第一啦。咁第二就我都希望特區政府咧，就係帶走咗我哋班冇事嘅人之外咧，唔好忘記喺度有啲咧醫緊病嘅人咧，希望佢其後都繼續援住佢哋咯。 係啊，因為有好多人即係如果屋企人病咗，都應該唔會離開住噶啦。嚇、 啊，係啊，係啊，係啊，所以嗰啲嗰班人都其實要支援下咯。 好，咁唔該曬楊和生啦，咁希望你同其他香港人同你屋企人，即係大家都係健健康康咁，快啲翻到嚟香港啦。好， 好多謝曬， 好多謝曬。咁剛才就係楊和生啦，佢係喺鑽石公主號上面嘅乘客啦。咁佢本身咧都係資訊保安專家嚟嘅。阿鄭成龍。 是 啊，咁 我諗睇到你個情況咧，就即係特區政府係有跟進到啦，咁但係就係都即係又係以往不嬲都錯開嘅事啦，就係、解釋不足，即係究竟點解仲需要隔離14天啦？究竟佢哋基於啲乜嘢即係想法啦？嚟到香港之後嘅究竟喺邊度隔離同埋點樣安排咧？呢啲都冇同即係船上面嘅香港人去解釋清楚，咁呢啲嘢需要再即係做好啲同做多啲。其實就唔需要一定靠電郵噶啦，其實根本就可以用即係 WhatsApp。又好 ，Telegram 又好，好多唔同嘅方式可以接觸得到嘅。咁我諗應該就要真係與時並進。 係咁啊！而家有三十幾人啦，成個特區政府三十幾人過緊去啦，咁應該都做到啲嘢嘅嚇。 手下留情，重拾生活嘅質感，重拾今日嘅恬淡情懷。 Hello， 大家好，我係余潔明啊。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刘伟恒、 梁礼勤、 何铿， 仲有我余建明， 手下留情。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系， 题目系太平天国内战反思。喺清朝道光末年，洪秀全喺广西发动反清武装起义，建国号太平天国。而太平军引起嘅战乱导致死伤惨重，对中国嘅历史咧亦都影响深远。今晚马鼎盛、马恩赐同埋邱日就会详细讲下太平天国。 今晚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繼續關注在日本橫濱的鑽石公主號上面。香港的確診個案就有58宗，但是香港人的確診個案計埋在日本的話就再多21宗。而在日本呢，香港的立法會議員鄭永信就去了那頭的。鄭永信， 係 係啊！你哋去到係啦，去到橫濱啦，去到東京嗰頭，而家有啲乜嘢可以做到啊？你哋去到？ 其實咧，主要今次去咧，就係、是、托一啲嘅家屬咧，都希望同埋啲船上面嘅朋友咧，就希望有啲短期嘅物資咧，同埋藥物咧，佢哋唔係好夠，咁佢都希望我可以幫佢哋帶過去。咁其中呢個最一個重點啦。咁另外就係都希望同當地嘅中國領事館啊，同埋入境處啲同事再了解一下，即係嗰個安排咯。咁所以就係呢幾樣嘢咯，主要係。 嚇！而家嗰啲藥物啊，送到去香港人手上未啊？ 係啊，今朝早咧就因為佢哋仲有啲藥物想我幫佢買，所以今朝早咧喺日本嗰邊就幫佢買咗，再買咗少少，咁跟住中午嘅時候就攞咗去碼頭嗰度，咁就轉送咗上去㗎啦，咁佢哋都收到㗎啦。 嗱，咁亦都有一啲香港人確診咗啦，而家佢哋係咪應該喺醫院裏邊啊？ 係啊，其實咧就即係首先我哋都歡迎即係特區政府啊安排包機送香港嘅朋友翻去啦，呢個係好事嚟嘅。咁但係其實我哋都唔可以忘記咧，其實我哋有21位嘅香港人咧都係確診咗。咁佢哋而家咧除咗佢哋嗰21位之外咧，亦都有啲家屬咧都喺船上邊嘅。咁所以即係呢一批嘅港人咧，我哋都一定要諗辦法好好照顧咯。因為其實佢哋而家咧都被送去咗唔同嘅日本嘅當地嘅唔同嘅醫院，咁佢哋嘅待遇都唔同嘅。但係整體而言咧，因為始終嗰個日本嘅醫療同香港都好大分別啊，咁所以咧即係個溝通上邊啊，或者對於即係嗰個藥物嘅即係個醫治方法啦等等咧，都有幾大嘅誤差嘅。咁所以即係呢方面我哋都幫手協調緊。 你講嘅嗰啲分別啊，或者係一啲文化上嘅唔同啊，對於佢哋要喺嗰邊求診喺日本求診，有啲乜嘢要注意，有啲咩要即係特區政府幫到手？ 我諗第一咧就一定係嗰個語言嗰度啦，因為因為大家都可能佢哋就係可能好識啲好簡單嘅英文，咁所以咧就即係喺個溝通嗰度，咁我諗如果有一個翻譯咧會比較好啲啦。咁呢個就係一個語言嘅 barrier， 即係嗰個限制啦。咁另外咧就係喺嗰個即係醫治嘅方法，因為咧好多而家確診咗咧，其實佢哋都係叫佢哋可能做一啲檢測啊咁樣，咁但係就冇乜詳細講到佢聽點樣會嚟緊點樣做嘅，咁都係好多時候咧，可能一日啊兩日都未見到醫生啊咁樣，咁可能就簡單話，有啲做你做啲檢測就係咁樣啦。咁所以佢哋對於嚟緊即係佢哋會喺呢度會點樣做，嚟緊會留幾多日，嗰、那個安排點樣，咁佢哋都唔係好清楚咯。呢個第二啦，第三咧就喺個生活細節裏邊啦，即係其實咧佢哋而家因為其實可能入咗院嗰啲大部分都係老人家嚟嘅，佢哋都一直講啦話。其實每日食嘅嘢咧都係即係唔係好健康嘅嘢啦，即可能係俾塊麵包佢啊，啲啲高糖分嘅嘢啊咁樣，咁都有同佢哋溝通過院方話，希望都可以有啲即係比較啱啲老人家食嘅嘢都未做得到。咁呢啲我諗喺生活上邊嚟緊，因為佢哋可能咧都仲要一段口胃長嘅時間要留喺醫院嘅。咁希望呢啲嘅方面都可以即係我哋香港嗰邊都可以提供到啲支援俾佢哋。 你估計咧，而家譬如話有21人係確診咗啦，有好多家屬都會留喺度陪住佢哋啦。加埋有幾多人係唔走到嘅咧？ 我諗都嗱，你除咗嗰20位之外咧，我諗都仲有可能20-30位嘅朋友咧，都仲未必走得到嘅。嗱，其實因為有啲人咧，佢哋譬如確診咗，咁佢嘅屋企人可能同佢同房嘅，咁佢哋咧有啲咧就會仲喺留喺個船上邊，咁啊等緊嗰個快速測試嗰個報告。咁但係到而家咧，好多都未收到嘅。咁但係就算我可能個報告收到之後咧，我唔知道船公司咧係咪都會安排俾佢哋離開嘅，因為可能佢哋都相對起係個風險比較高一啲。咁所以其實佢哋都係接波上啲螞蟻嘅，佢哋都覺得啊，而家都唔知道會唔會可以被安排到離開。咁當然佢哋梗係好希望可以走啦，因為喺個船上邊其實都係好困擾嘅，同埋佢哋都好擔心嘅，因為而家講真嘅每一日到今日咧都仲有99個確診個案。咁究竟係船上邊嗰個環境啊、通風啊等等唔理想而引起咧？咁佢哋都唔知道。咁佢哋當然係想盡快離開嘅。 嗱喺而家見到咧就係、是、即係今日仲有99個確診啦。嗱咁而家政府係講緊咧佢哋就算即係翻到香港之後都要隔離多14日嘅。你自己點睇咧？因為好多喺船上面嘅香港人都覺得我隔離咗咯，仲要隔離多14日。你點睇呢件事啊？ 嗱，當政府咧喺前日公布呢個消息嘅時候咧，其實對於好多船上邊嘅人咧，佢哋係好驚訝，同埋佢哋好彷徨，同埋好擔心嘅。因為其實佢哋真係咧揾，即係喺個船上面14日咧，係其實都真係好痛苦，因為每日都有同佢哋聯絡。佢哋咧即係好多時候咧，有好多個家庭咧，佢係十日冇離開過一間即係好細間嘅房，冇離開過。即係佢哋咧就已經係即係亦都好彷徨啦。咁佢哋就一個盼望，就係14日之後就可以翻香港啦咁樣。咁但係即係當政府話：，哎，我哋要再隔多14日。咁當然佢哋已經極度唔願意啦。其實都亦都覺得係好唔想啦。不過即係我諗而家我哋都同局方反映過噶啦。之前即係究竟係咪真係一定要隔14日，定係都可以去翻香港做一個測試、測試，又或者係家居隔離？咁都表達過嘅。咁但係當然亦都要尊重即係政府嗰啲專家嘅意見啦。咁而佢哋而家睇個方向都係要隔噶啦，咁我相信即係別人佢都要諗下，即係係咪接受咯。 嗯哼，即係嗱，因為都幾你見到咧，就係琴日咧有架美國嘅包機係翻咗去美國噶嘛，咁上邊咧400人咧有14個喺個機上面，即係落咗機之後被發現係測試係陽性嘅喎。 係啊，所以我相信政府咧都係基於呢個原因咧，係去考慮即係究竟係咪要隔離14日嘅。其實美國政府嘅做法咧，同其他嘅國家係有唔同嘅，因為佢哋係美國政府係冇做嗰個測試咧，就俾曬佢哋走噶啦。咁所以咧，其實佢哋都可能已經有心理準備咧，係預咗係會有確診嘅個案嘅。咁但係佢哋喺美國嗰度，佢哋有好大地方啦，佢哋就喺嗰個軍用碼頭嗰度，就軍用即係飛機場嗰度就會做隔離啦。咁可能香港就相比有個難處喺度咁樣咯。 咁你覺得而家即係特區政府要成個將嗰300人係大部分人係運翻嚟香港嘅時候，有啲咩特別要注意，有啲咩唔好出錯咧？ 我哋都同保安局仲傾緊嘅，因為其實呢一兩日都係最關心係由落船嗰一下，究竟點樣上嗰架旅遊巴到去到機場，跟住上飛機到落飛機嗰個安排，以至到咧即係中間協助嗰啲嘅可能嗰啲嘅機場地勤啦，有啲嘅幫手啊等等，因為特區政府都派好多人今次都，咁所以即係究竟嗰個流程係點樣係做得最安全，亦都令到大家係安心。咁呢個我相信咧，即係呢個我哋都而家都同佢哋反映緊咯。咁我都留意到咧，其實頭先個局長都話佢哋都會嚟嘅，即係保安局副局長都嚟啦，同埋入境處處長都會嚟。咁我而家聽日試下安排同佢哋睇下可唔可以開個會。咁啊，希望大家再反映下佢哋意見。 好，唔該曬鄭永信，唔該曬。係，鄭永信係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啊，鄭成龍點睇咧？ 即係照顧翻即係船上邊嗰啲香港人個即係佢實際上嘅諗法啦，咁因為佢哋都覺得好似其實係已經喺嗰度隔離咗好耐啦，咁同埋都冇乜病徵嘅，咁係咪需要翻到香港都係要隔離咧？咁頭先我哋都討論過啦，咁個情況就係因為每天都有唔同嘅即係人係病發現到啦，咁睇落嚟，我覺得即係喺香港隔離就係必須噶啦，咁但係佢哋嘅工作係點樣安排啦，同埋即係佢哋生活必須即係。嘅情況係點樣可以處理得到啦？這個我諗即係可能啲立法會議員翻嚟都要幫手跟一跟咯。 係咁嗱，而家咧即係喺船上面嘅300幾個香港人咧，理論上咧就大部分都應該會翻嚟香港噶啦。咁啊嗱，有啲人係唔會翻嚟嘅，就係確診咗嗰啲啦，或者係未通過當地嘅測試咧，都係冇得上飛機嘅。咁另外咧就係有一啲嘅家屬可能要照顧患者咧，亦都係要留喺當地，咁所以都有幾種人咧都係唔會翻嚟嘅嚇。 係咁，我諗即係大家都即係需要關顧埋留喺嗰邊嘅香港人啦。咁佢哋嘅日常生活啊，咁我諗可能即係隨團嘅人朋友都話都要幫手去留低，或者係要處理一下佢哋嘅生活咯。 係啊，我諗即係喺遊輪咧，好多而家好多上咗年紀嘅朋友啊，一家大細都會去即係上遊輪玩嘅，因為比較唔使咁舟車勞頓啦。咁但係即係睇嚟以後都另一種諗法咯嚇。 系冇错， 系啊，咁好啦，咁今日咧就唔该晒阿郑成龙嘅啦。咁其实都留意翻嘅就系当头先都倾过嘅就系咧，美国嗰个包机咧，400人上机咧，翻到去美国咧有14人系检测呈阳性嘅，咁呢个比例咧都算大嘅。咁啊，唔该晒郑成龙，拜拜。